相对湿度3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74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40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9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移动45.35元，升1.45元；腾讯控股590元，跌1.5元。小米集团33.5元，升1.5元；中国海洋石油7.17元，升1仙；比亚迪股份244元，跌12.2元；阿里巴巴219元，跌2元；吉利汽车32元，跌4毫；中芯国际26.15元，升8.5元；美团304元，跌5.6元；中国海外发展17.02元，系升5.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10.485，瑞士法郎8.705，澳元5.97，加元6.067，新西兰元5.557，欧元9.421，每百日元对港元7.4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68点，升29点。港金现价报17,0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77美元，卖出1,84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山台啦，咁而家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中山台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崇正新村呀。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崇正新村。咁另外由于有喉管松脱啦，喺观音街，咁而家介乎芜湖街至到宝麒麟街嘅一段观音街咧，需要封闭。芜湖街来回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观音街啊！芜湖街来回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观音街。咁较早前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第三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龙尾排到去果栏。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大埔滘老围同埋运头塘村呢两段路咧，都系分别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青沙公路昂船洲段啦，落返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麗村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芜湖街挤塞，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将军路宝林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 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本年度超过120首流行歌曲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奖，究竟哪十首歌曲最终能够成为本地乐迷的新经典呢？ 1月16日晚上8点，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KMI，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公租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呢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冇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系冇对白㗎喎。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找到啦，我找到啦，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做咩倒吸一口凉气啊？你 咩事啊？ 有啊！而家真系咧有一啖凉气啊！出边咧嗰个嘅气温咧，虽然有阳光嘅、啊，但系咧都仲系好似咧打开咗雪柜门咁样，嗰阵冷空气咧，你一吸入去咧，都真系 feel 到嗰种寒啊！ 哇！但系喺度吸气啊！我想话俾你听，好容易倒肺啊！喂， 但系今日有 住个口罩好啲嘅， 系啊，有太阳出来了、啊。我今日久违咧，终于攞翻嗰副太阳眼镜咧，扮翻阿潘老师可以。 太阳伯伯佢只系俾个光你嘅啫。 系啊，出咗嚟一阵啦、啊，但系咧原来今日都系得个11度啫。 我想话个湿度干得紧要啊！唔该，大家攞翻盆水出嚟吓，俾一个自然保湿先。唔系攞个自然保湿啊！嗱，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32%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系啊，我琴日咧做咗一样咧久违嘅东西，就系咧出去咧做外快。咁啊，点解 做外快？ 系啊，即系咧出边个市道已经系静到咁啦。琴日竟然难得咧有得开一次工啦， 系 咁啊可以去拍一啲唔同嘅节目咧。但系个重点系咩咧？个重点系咧好耐好耐冇试过咧除罩嚟讲嘢啊！ 哦，即系打乜嘢就可以攞正牌咁样， 系啊，唔系 点解啊？乜唔 唔系有得选择带与唔带嘅咩？ 唔系咁，佢都系得三个，即系譬如连埋个主持嘉宾咧，都系得三个人唔带、哦，所有工作人员都戴口罩啊嘛。之前都试过， 企开十丈远咁样。 系啦，又企开十丈远啦。咁然后咧，即系但系咧，你嗰下好耐冇试过啦嘛。除咗口罩，跟住咧个化妆姐姐咧， 赤裸裸咁 啊。系啊，好似拍咸片咁啊，个感觉咧， 俾人见到我口同鼻添咁样。唔系，真系噶，罩得太耐 啊。系啊，即系好耐冇试过啦嘛。你咧除低咗口罩咧，你坐埋喺个化妆姐姐度咧，由佢帮你咧上粉啊、扫嗰啲即系化妆液开始咧，你睇发觉、哦、咦，嗰啲好似有啲唔对路，好耐冇试过咧，有个女人咁近咁样， 但又好陌生咁 系咪？系啦，我真系好耐冇试过，即系我哋喺电台又而家唔使化妆啦，我哋又自己戴晒口罩咧，又冇啦。咁、啊、到咧，你坐到上去嗰、那个即系所谓嘅台位嗰度咧，大家坐喺度倾偈嘅时候咧。突然间发现你眼望眼，咦系、 啊， 你冇戴口罩、 啊，所以我哋会唔会弹开啲咧咁？ 你谂下，我哋喺电台周知无论录音咧，无论录音啦、直播啦，全部戴口罩噶嘛、啊，所以嗰下咧系真系有一种咧，哇，恍如隔世，或者好似去咗咧外国咁样啊，完全唔同风土人情啊。 室内定室外嚟噶？ 室内嚟嘅，即系佢嗰啲摄影棚嚟嘅咁样。 咁但系我想问你，事后有冇觉得？喂，反而唔好讲笑，你啲嗱嗱快第一时间戴翻个口罩保护下先咁样啊！ 冇啊冇，后来我点样去理解呢个情况咧？我咪当好似台庆咁样咯。 台庆人哋个个都有戴口罩， 透明嗰只系等于冇噶。 胶膜话系， 系咪啊？ 佢哋话做晒嘢，做晒嘢噶。 一开场个节目时， 系啊， 系涂层， 系啊，佢做晒嘢有涂层，跟住咧就可以叫做抵挡下噶。 系啊， 不过阿陈豪咧，佢继续戴翻 染到病毒咁。 不过阿陈豪继续戴翻佢嗰个叫做 手术口罩， 系啦系啦， 外科口罩， 外科口罩 系啦。即系所以咧，其实如果你当睇八卦新闻睇呢一单嘢咧，即系会唔会？这个是代表了地位的象征啊，还是那个就是挂心的象征啊， 代表了他家真的很多细路啊。 我真的这样说，喂，真的我又好体谅喎、啊、他三个是不是啊，喂，真的不是讲笑啊，你们那些单身啊还是一路拍紧拖那些就话话之类啊，咁他真的要顾家的嘛。 都不是喎、啊、喂，如果你看台庆都有很多人有细路的，不是只有他一个的，你说他不是三个最多就。 阿 Bob 啊，是不是阿 Bob 不是比较多一点，是不是四个添。 上面其实不能这样讲的，你如果你只是以嗰系嗰个台庆咧，我冇做过数啊，但系肯定唔会得佢一个结咗婚啦、 啊， 又唔会得佢一个有细路啦。 咁系嘅，劲嘅都系阿 Bob 啫，咁跟住就到佢咯。 喂，其他一名两名嗰啲都系细路啫。 虽然系，我会支持佢。 唔系，我真系支持啦。 不过都真系有啲地位嘅。表示嘅 系啦，呢、這个就我觉得咧，反而有啲好奇咧，就 系、 是、啊，嗱，第一 都系咩啊？最佳唔系嗰个叫师弟啊嘛， 好多师弟啫，其实 有啲师弟未有家庭噶嘛， 系咪咁样分啊？嗱，我就觉得咧，起码见证住咧就系、是。佢嗰個個人嘅即係堅持好強大啊！ 江湖地位 嗱，你個江湖地位又係啦，但係我諗又未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如果你唔係陳豪嘅話咧，你一戴手術口罩咧就俾人鬧嘅啦，我又唔知道。我又唔知道，但系咧，佢会唔会咧？即系从呢啲画面咧，有阵时候我哋系咪都可以感受到佢嗰个难度？就系话你喺外国咧，点解啲人话咧好难戴到口罩啊？因为当所有你社区嘅人都唔戴口罩咧，你系咪仲可以坚持到啊？咁我戴啦。 唔系、啊，我觉得我唔会理佢，即系就算我身处喺外国嘅时候咧，我会坚持戴。喂，呢个我个人嘅嚟咁啊， 个个都望住你啦。 条命系我噶，或者你望住我啲乜嘢啦？ 咁啊，行快步走 先。 系啦、啊，即系你可能唯有行快步就走咗去啦，咁样。 真系、啊，我坚持，我都觉得我戴口罩系冇问题嘅，咁样。 你有你坚持系我哋嘅一个口号嚟嘅。 系啊 系啊。喂，嗱，我哋咧，我有我坚持咧，我哋今日咧都要即系同大家又预告一下咧，我哋晏少少咧，亦都会有一个我有我坚持啊，我哋继续会坚持咧，我哋每个礼拜有一次咧呢、這个丰收生活小确幸咧。 你谂清楚之后先再同大家公布啊，系啊，你要谂下而家个形势系，咁系咪可以处理？ 唔系，我系、 你先谂清楚先。 啊，杀一个措手不及、啊， 系啦系啦 ，OK， 又唔紧要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可以重金礼聘咧。定冇 dancing queen 咧， 你唔好再系啦。总之你自己 hold 住先吓，我就话俾你听。我哋而家稍后先话俾大家听，我哋嘅小确幸玩啲咩啊？ 好啊，咁不如我哋而家公布咗我哋咧今日嘅天气状况，等大家留意一下先啦。 咪十一度气温，话不过相对湿度33%，讲咗一次嘅啦已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阿、彭仔 系点咧？ 咦，你今朝 OK 噶嘛？系咪啊？ 我 OK 咋？ 嗯 ，OK 就好啦。 你 OK 就好啦，好啦。咁、 OK、 我哋继续翻嚟丰收快活人啦吓。 咁空咁 OK， 点会唔 OK 啊？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阿爸，阿爸嘅 Dancing Queen 啊吓，头先听过阿爸，阿爸嘅 Dancing Queen 啊，阿嫲嘅年代添啦， 系啦，真系劲冇 Dancing Queen 啊！喂，我哋跟进下咧，即系我哋究竟呢个农历年宵咧嗰个花市嘅情况咧，我觉得琴日咧就原来话政府就同嗰啲花农开咗会啦，哇！但系佢哋个会议好有效率啊，40分钟开完啊。 系啊，因为有人走咗， 系啦，咁系啦， 有人提出，有人提早离场 嘅。四十分钟唔紧要，最紧要有结论啊嘛。 好有效率啦，系啦，咁结论咪就系话暂时未有结论咯。 嗯， 系啊，佢话会议最终冇结果， 走先。 系啊，走先。系啊，但我今朝咧，我听到好多唔同风烟节目咧访问嗰啲花农咧，我真系代入佢哋个处境咧，我都发觉咧好为难啊。因为其中一个好为难咧，嗱，即系我哋不如当话，我哋好想配合政府呢个政策咧，佢咪话欢迎大家喺嗰啲公屋度咧去买花咁样嘅，喺屋村买花啊嘛。咁咧，我系花农咧，我都会问一个问题，咁咧，边个决定咧，我去边条屋村啊？定系我自由选择噶，系啦，因为嗱， 经头， 个屋村我都摆一个档口。 系啦，嗱，因为咧好合理咧，就等于当日美食车咧，啲人都有争个地段噶嘛。嗯、譬如大家都话哇，滴滴嚟系多人嘅，或者尖沙咀嗰阵时咧，即系话好似摆到去码头啊，定系八周年纪念馆嗰度咧， 系 人多啲嘅。 有好多条件噶喎。 系啦，咪但系佢咧即系轮流噶嘛。嗰阵时佢就话嗱，今个月一月咧，阿田咧你个档咧就可以喺嗰度啦。 好似系唔知摆三个月，我唔记得咗。 系啦， 总 之系有少少轮流嘅，系啦，有轮流嘅。咁咧，但系咧，佢个轮流咧，大家都苦水大吐噶。有啲就话你好啦，你抽到去尖沙咀，我啊抽到唔知边个鸭脷洲啊，真系冇人嚟啊。 大家同事美食车咧，佢都系咧呢个赚到盆满咧，嗰个咧我真系懒得我腾腾震，因为冇收入啊。 咁嗱，即系佢冇细节公布啦，但我就好正路咁谂咧。如果公共屋邨咧都有大有细啦，有疏有密啦，有新有旧啦。咁如果你话咧，全部都系即系如果佢超大型屋苑嗰啲嘅，我唔知系咪譬如蓝田啊、将军澳嗰啲多啲大屋邨嗰啲系咪咧？咁系咪如果我去到嗰处系咪又好啲咧？如果你话哇搬到牛头角，咁嗰度可能得几座啫？ 梗系唔系啦，牛头角而家起咗好多新嘅公屋咧，都大棚人噶。 即系嗱，呢个要计数嘅，边个可以抽到去边个公屋咧？ 呢个先难啊！ 系咯，其实我又唔觉得系难。 因为惊人哋话你系咪厚此薄彼？ 唔系，我只系想话港岛区就麻烦啲，因为港岛区嘅公屋 冇乜公屋 系好少嘅嘛。 咪全部望海咯，去到 即系你系好少噶嘛。咁你即系嗰啲半山区嗰啲朋友咧，我唔知佢我去嗰条咩村都未去过喎，咁 方法咧可能， 咁都系， 即系你咯，即系彭仔你呢啲半山区嘅，你会去边度买咯？咁样， 佢可能喺网上订咧， 水区添啊， 系啊，即系我就 系，我已经本来谂住咧，即系冇咗呢啲咁嘅屋村嘅摆档也好啦，我都系谂住喺网上面买嘅，我相信咧一定会变咗做网购嘅。 但系问题啲花你真系要拣啱自己嗰个眼缘，跟住先攞翻屋企噶嘛？ 咁呢个就系咯，嗰个细节就点样去进行会比较好啲啫？ 但系佢哋新年仲有一个月啫，二月十二号就新年啦。今日一月十二号， 唔系跟住我就谂咧， 真系唔知点搞啊！ 嗱，咁你去到后来咧，仲有个节日咧，都会送花噶嘛？ 哦，情人节， 情人节都 咁情人节就 相对地花墟啊嘛。咁我就谂紧咧，会唔会咧有啲男士咧，可能佢都话喂，不如咧，如果你系即系吓要有规管嘅，不如花墟都规管啊！等我嗰日咧大乘机咧就可以避埋咧，即系二月十四咧。花都唔使买啊！ 嗱， 直情可以避开咗。 阿何教授就 咁样嘅嘢， 系啦，咁缩数真系。 阿何柏良医生都系咁话，花墟街市应该采取人流管制。咁你点睇咧？ 我哋寻日都话啦，学嗰啲名店咁咯，佢哋都喺门口排队嘅。 但系问题系嗰个叫做花墟，你大家有去过啦，系咪先？即系嗰个人流，其实咧我都话啦，即系街市啊，同佢咧系真系一样咁虚冚咁多人嘅，因为嗰度都系好多花卖啦。咁但系问题系点样规管啊？嗰度路路人多路窄， 路系 open 噶嘛，你冇话一个入口啊嘛，冇一个入口位啊嘛， 咪就系咯，咁所以都难规管噶嘛。 系啊，咁同埋咧，我见到咧，佢哋话开会嘅时候咧，咁啊话佢哋都有成即系几廿人去开会啦，咁啊又话咧嗰啲与会者咧，佢就话。佢咧就得四个职员，就同我哋啲花农咧，就净系问咧，愿唔愿意去屋村度摆埋？啲花农咧纷纷反台，一度咧粗口横飞，哇！你直情好有动感啊！你相信喺嗰日咧，佢哋会议 里 边，唔系议会边有得粗口横飞啊？真系，哇！置身其中啊，直情好似咧嗱，同埋咧，佢哋有啲花农咧都讲得好有道理，佢就话咁咧，如果我哋去街，我喺度去公屋度买花咧，譬如佢话你落库嚟计啊。本身我就有花店嘅，佢话咁啊，即系同佢争生意咯。 哦，咁嗰啲好細檔就唔係應該係誒。 係啊，佢話嗱，我如果入到去， 唔係揾好多錢㗎。 唔係啊，啲喺彩票站 好似參與，係啊，唔係少好多 㗎。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咧？深水埗咧賣嗰啲叫做電腦牆嘅時候咧，咁咧佢哋亦都試過話啊，不如搞咧深水埗電腦節，咁佢哋就喺阿寮街嗰度咧就照擺賣啦。 喺球場嗰度。 球場嗰度啦，咁於是乎咧，你可能以為咁深水埗賣電腦好合理啊，結果咧佢哋真係有啲喺嗰個商場裏邊啲商户就話咁。咁即係頂死曬啲生意啫，即係你哋喺嗰度咧就做老場，就大山貨。我哋喺裏面就交租，然後咧嗰一個禮拜咧就冇人嚟我哋買電腦啦咁樣。 其實最慘咧， 所以你唔好睇小話屋村裏面嗰一兩檔花檔咧，啲花農自己都話：咁我唔想入嚟同你爭生意咩？嗱，你又買花，我又買花，嗰一個三五日或者一個禮拜，啲人一定唔會幫襯佢噶啦。咁 其實就有啲論盡嘅。咁不過即係講緊啲花農又係陰公豬啊！佢話咧，即係佢話而家如果你散咗去嗰啲屋村嗰度咧，佢只可以賣碎花。即系话嗰啲一束束好细只嘅， 即系大盘大盘唔得啊！ 咁系你好大，你可能一来地方佢又唔知有几大俾佢啦。譬如嗰啲好大嗰啲叫做啊大吉啊金啊或者桃花嗰啲咧，佢根本就你 摆唔到啦。 系啦，我入得几多货俾即系因为佢要好大地方先可以摆得好多货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你如果俾恩知嘅地方，我啲桃花点算啊？佢大蚀本噶。 系啊，我最后谂到最后一条绝招。仿效西贡买海鲜嗰种方法，西贡买海鲜咧，佢咪喺个码头顶上面咧，攞个钩咧勾落去个船家嗰度咧， 咁点啊？ 招摇佢交收冇接触噶嘛，你俾我哋继续买花，攞支竹筒翻嚟，唔该，我要扑吉，咁得唔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十多名涉及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警方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有关案件已经进入调查，她不会评论。他表示，每一次这些行动都是依法进行，并没有因为政治观点或者立场而作出拘捕行动。 我们每一次这些调查的工作都是依法来到办事，是在做一个执法的工作。法律上没有说因为政治的观点、政治的立场，甚至你是否支持某一种看法的立场来到去做出拘捕的行动。所以最终都是要依法。不过当然国家安全法是清楚说明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那四类在香港国安法里面清楚厘定的行为，是都不能够违反。而国安法的目的亦都有三方面，是要防范、制止和惩治，每一方面都是非常之重要。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基本法第104条明确列明有关宣誓的要求，有关条文的宣誓范围较窄，而香港国安法的宣誓要求就较阔。但是香港法律对公职人员的解释有不同，当局仍然在厘定。而區議員和選委應該被優先視為公職人員。 在基本法104條下面有明確清楚的宣誓的要求，但是104的宣誓範圍是比較狹窄的。而家國安法裏面的宣誓的要求是比較闊的，是第六條的公職人員。但是香港的法律就是公職人員的解釋是有很不同，有些是闊得很緊要，有些可能也是比較窄，所以我們還在清晰釐定這些公職的人員。不過區議員一類就是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前者是一種政治體制裏面雖然是沒有政權的組織，區議會都是一個重要的組織來的，後者呢就是更加重要了，他們是肩負去選出一位行政長官的責任，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應該是優先被視為是公職人員，而需要是按住國安法來到去宣誓， 有關的法律的修訂工作咧，將會在我哋落實《基本法》104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工作裏邊進行。我希望盡快咧，呢個有關的修訂的條例草案可以交俾立法會咧嚟到審議。 英國今個月底開始接受港人申請 BNO 留英簽證。有建制派議員提出應該禁止港人擁有雙重國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國籍問題屬於敏感，回歸之前的討論亦都令到很多市民關心。礙於歷史原因，中英兩國政府對怎樣處理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有共識。如果有人單方面偏離共識，另一方要採取一些行動是理所當然。但是到目前為止，他不知道有什麼具體方案正在討論，特區政府亦都沒有提出如何處理有關問題。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有關說法是由一名行政會議成員提出，但是行政會議並沒有討論有關問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天气寒冷和非常干燥，吹和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 2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10点，系升102点，总成交金额61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9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移动45.45元，升1.5元。腾讯控股593.5元，升2.5元；小米集团33.4元，升1.35元；比亚迪股份245.8元，跌10.4元；中国海洋石油7.24元，升8仙；美团304.4元，跌5.2元；阿里巴巴219元，跌2元；吉利汽车31.8元，跌6毫；中芯国际26.7元，升1.4元；长城汽车28.5元，跌2.0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5，日元104.28，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8，人民幣6.471，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日經平均指數報28,186點，係升47點。港金現價報17,0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66美元，卖出1849.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咧有坏车阻路，龙尾断断续续咧排到去骏发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坏车，咁车龙断断续续咧去到骏发花园。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慢线嘅坏车啦，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啦，龙尾咧就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咁喺红磡的观音街就有喉管松脱嘅，介乎宝奇利街至到芜湖街之间的一段观音街是封闭，芜湖街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观音街。重复多次，就是红磡的观音街有喉管松脱，介乎宝奇利街至到芜湖街之间的一段观音街是需要封闭。湖街来回方向的车辆都不能够转入去观音街，经过的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因为受坏车影响排到去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 村。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一段亦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大埔公路的大埔滘段、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一年继续加油抗疫。各路英雄继续拍片勾地球， 今次以新做主题， 新衫新裤新鞋新物新居新玩具，新郎新娘新欢新年新岁新兴趣，见到乜嘢新奇事即刻拍低佢，用新鲜影像笑住迎接新常态，将片段上载嚟 rthk.hk/31cares， 你仲会得到感谢状同独家纪念品添。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大家都话咧，如果你喺祖国大地生活嘅话咧，你系会练成一身好本领嘅。其中一个本领系啲咩咧？就系你会拥有福尔摩斯啦、加金田一啦，最好仲有包青天咧三种功能咧，你先至能够好自在咁样喺嗰度生活。点解啊？金田一、福尔摩斯仲要加埋包青天，莫非你话我哋要审案？哦，唔使去到咁夸张，系你要具备呢三种嘅技能，你先至能够自由穿梭、安安全全咁喺街市道咧生活到噶。点解啊？因为我哋喺香港咧，如果你喺街市咧，你净系需要识得讲价咧，就已经搞得掂啦。但系如果你喺内地嘅街市，你就需要有头先嗰几种侦探嘅头脑去抽丝剥茧，望清楚边一样系假食物，同埋你嘅来源究竟喺边处。唉，最近咧，原来就有一单新闻咧系咁样嘅，喺内地咧，佢哋发现啊，甩色香葱啊！咩话咩甩色香葱啊？即系咧，你买啲葱翻嚟啊！平时我哋去街市咧，叫人搭棵葱嘅嗰啲葱咧吓，佢话咧有啲人就发现咧，只要你用湿纸巾咧抹两抹咧，本来条葱系咩色噶？绿色噶嘛，抹下抹下变咗蓝色，唔系嘛？咁点解会有呢个甩色香葱咧？咁啊，原来佢哋内地嘅监管部门咧就话啦，哦，啲葱咧可能系加咗蓝矾啊！咩蓝饭啊？嗱，所以我就话咧，我哋一定要拥有咧侦探嘅头脑，金田一咁啲知识先得噶。蓝饭个饭咧好复杂噶，佢咧好似范梨花个饭字咧，下边咧就唔系嘅，就唔系嗰个即系手字啊，又唔系嗰个大字，而系多咗咧石头个石字咁样。咁呢个咧就叫做饭啊。咁咧呢个蓝饭咧，原来是一种咧即系添加物嚟嘅。咁啊，究竟有啲咩用咧？我哋先介绍下啦。佢就话咧喺呢一啲即系葱啊，或者喺唔同嘅呢一啲即系咩韭菜上面咧。如果加呢啲蓝饭嘅话咧，系可以做到保鲜嘅效果嘅，咁可以令到啲蔬菜咧常绿啊 ，evergreen 啊，咁啊可以令到佢咧即系长青常绿啦，咁啊就要加呢一啲咧即系所谓嘅化学添加剂。咁我呢种化学添加剂咧，本来就系防腐同埋杀虫啦，所以佢话咧你喷喺蔬菜上面咧，真系令到你个人咧好似打咗 botox 咁样噶。 咁但系最紧要系咧，呢啲系化学原料嚟噶嘛？佢话对人体有啲咩伤害咧？冇，唔系呕吐啊、腹泻啊，或者神经病啊，唔系神经症状咯咁样。咁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即系鉴别咧？呢啲蔬菜咧有冇喷过蓝饭咧？嗱，讲真吓，虽然我哋香港嘅食安咧好有信心，亦都对我哋香港人咧即系嗰个信用咧就对佢哋就应该唔会怀疑嘅。不过，唔怕一萬啊嘛！你如果買錯咗呢啲葱啊、韭菜嘅話咧，你都大件事啦。所以咧，佢話唔止係葱同韭菜嘅，基本上呢啲綠色植物咧，佢話都有機會俾人咧落咗呢啲藍飯咧，令到佢保持長青嘅。咁你就要用以下三種方法嚟鑑別啦。第一，你就要睇下佢綠得咧，會唔會有啲唔正常？不過呢個真係好難嗬，我哋都係睇佢越綠啊越好嘅啫。咁但係你睇清楚啦，如果綠到咧，哇！绿油油，直情好似咧祖母绿嗰粒宝石咁样嘅话咧，请你小心，未必正常。第二，如果你真系觉得唔正常嘅话咧，你可以攞手摸下，睇下会唔会甩色。不过而家唔知咧会唔会防疫关系咧，啲街市菜档咧唔会俾你掂佢棵菜咧吓。第三，如果可以嘅话咧，好似中医咁样望闻问切，你闻一闻啊。因为佢话呢一啲蓝饭咧有类似金属嘅味道咧，有生锈味咧，佢系真系可以用呢个嚟作为鉴别嘅。咁啊，今日咧要介绍你睇一条 channel 咧，亦都同呢一啲假食物咧好有关系嘅。佢系嚟自网上一个叫做脑洞大开啊，即系叫你谂嘢睇，眼界开啲吓。呢、这个脑洞大开呢一个嘅 channel 咧，咁啊佢有条片叫做十种可能会害死你嘅黑心食物，佢就介绍过咧，即系喺内地啊，主要真系内地吓，曾经发生过嘅呢一啲咧假食物嘅，我就读个 list 俾你听下咧，佢就分别咧就统计咗十个最常见嘅假核桃啦、工业盐啦、假米粉啦、假青豆啦、假牛肉啦、假蜂蜜啦、假鸭血啦、假大米啦、老鼠肉啦，同埋假鸡蛋，我就精选其中一个咧，话俾大家听。假核桃是什么来的呢？即是本来我们吃的那些核桃呢，不是有个壳啦，跟着打开就有那些核桃肉的嘛。他说呢，竟然试过呢，内地有人买回来呢，一破开个核桃壳，里面是一嚿水泥来的。冇咗嗰个核桃，得翻一嚿水泥，原因好明显啦，咁咪可以一鸡两味咯。嗱，成粒核桃肉咧就可以另外再卖钱，咁然后咧又可以再将成粒嘢咧黐翻胶水咧，又再卖出嚟，哇！所以咧即系利润翻倍啊！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一个咧，叫做十种可能会害死你嘅黑心食物，自己咧多一个保障吓。我会俾三条香蕉呢一个 channel， 点解啊？食咗之后就唔怕俾条香蕉扇到我哋蕉皮，我哋就唔使食到摊摊腰啦。哇！瞬间看 channel， 我哋咧呢位朋友咧，你食嘢嘅时候咧就好似即系狂风扫落叶咁样咧，当系垃圾桶倒晒啲嘢落去嘅。你有冇试过食咗假大米啦、假牛肉啦，同埋你下次咧，如果食菜嘅时候咧，攞湿纸巾抹一抹。如果唔系，鹏仔，我惊你会食到啲假嘢啊！ 多谢你嘅提醒啊，吓，即系老老实实咧，我自己食嘢咧，有阵时都唔知摆咗啲咩入口嘅，即系可能食过错嘅、假嘅、唔应该食嘅嘢都未定啊，吓，咁啊托赖啊，依家仲健在吓。好啦，咁今天呢轮到鹏仔嘅瞬间看 channel 呢，就想同大家呢讲呢呢一排呢大家都会过去一年啦，咁大家呢都会有一个字呢就好恨嘅，就係飞啦，啊好想飞呀、啊、咁样你做呢一个航空业嘅人当然係想飞啦，复返业啦，咁至于啲朋友仔呢就想话去旅行啦，飞啦，飞嚟飞去啦嗰种，咁亦都有一啲朋友呢係因为本身呢其实佢嘅梦想就係喺天空上面揸住飞机或者直升机咁嚟到遨游天际，咁而家咧都冇得做呢样嘢啦，冇得飞咁。咁今日咧都睇到有一则嘅新闻咧，就同呢一啲嘅私人飞行员执照嘅持有人啦，以至到系一啲业余嘅飞行人啦、人员啦吓，佢哋咧就遇到一啲嘅问题啊，都系同呢个疫情有关，因为疫情咧。令到佢哋啊係冇得咧，就係去飛行，而冇得飛行咧，原來係會直接影響到咧呢啲私人飛行員執照咧，佢哋嗰個嘅叫做可以延續嘅情況嘅。因為原來話喺香港咧，你咧要喺13個月之內咧飛行至少5個鐘頭咧，咁你先就可以續牌嘅。否則咧你就即係連個牌都冇埋，咁可能你好辛苦去考嗰個飛行員嘅執照噶嘛。咁 而家咧就有一啲嘅飛行員咧就批評啦，就話咧本港唯一咧提供業餘飛行訓練嘅香港飛行總會咧就冇盡力咧為啲會員咧去揾新嘅飛行選址，咁因為原有個選址咧就係疫情之下關閉咗嘛，咁又冇得再揀第二啲，咁原本嗰個喺邊咧就係其實石崗機場嗰個跑道。就是唯一個場地咧，作為呢個飛行活動嘅咁啊，咁啊，於是乎咧，而家見得到咧，有一啲朋友咧都好頭痕啦嚇，咁啊，希望即係呢一個總會可以幫到手啦嚇，如果唔係咧，真係好辛苦咧，先考到一個嘅駕駛飛機嘅執照噶嘛。點解會知咧？嗱，你睇一啲 channel 咧都會有啊，當中一啲故事可以分享到嘅。嗱，彭姐介紹你睇呢一個咧就係On TV 嚇 ，HK On TV， 咁咧就。佢有一個短片咧，講到叫中老實踐飛行夢，入邊咧係講到一位咧38歲嘅工程師，佢叫 Peter， 咁啊 Peter 咧就用咗3年嘅時間咧，就係、是、考呢一個嘅私人飛機嘅即係飛行員嘅駕駛執照，佢揸嘅咧係直升機嘅。咁啊，當中咧都有講翻佢自己咧，因為細個咧就有夢想咧要喺天上面飛啦。咁啊，直至到佢35歲嘅時候咧，第一次坐直升機咧，就令到佢咧撻翻著呢團火啦，一定要啦去考。咁佢自己咧又要係半工讀，因為做緊嘢噶嘛，咁又要讀書啦，又要考試啦。但係佢都唔覺得辛苦嘅。咁去到咧，而家年近40歲啦，終於考到咧嗰個飛機駕駛執照啦，嚇嗰個執行飛行員嘅駕駛執照咧，令到佢咧都可以咧真係飛上天。佢話咧。第一次咧飛嘅時候咧非常緊張，因為咧要顧住太多嗰啲步驟啊嚇，咁啊但係飛到上天咧見到嗰啲景色咧喺片中咧都會見得到嘅，咁啊真係非常之靚啊嚇，好似咩都值得咁。嗱從呢一條片咧都可以知道咧，其實真係嘅，有好多朋友佢嘅夢想咧都係想揸飛機啦，或者揸直升機啦，所以若果你話因為咧冇場地練飛啊，而導致到咧失去呢一個成為係呢一個機師嘅夢想嘅話咧。哇，几咁差啊，嗬！咁所以咧，我彭姐最后咧就俾一架直升机再揸咧，系3個大大力手臂嘅 emoji， 佢哋鼓励一下佢哋啦。夢想呢家嘢咧就有人啊會係諗住做呢一個駕駛員啦嚇、飛上天啦，但係亦都有咧係唔知會唔會夢想做播音員咧，係揸支麥咧，桂花田。 哎呀，你又唔知啦！我嘅梦想就系做空姐嘛，所以我唔知 道空审 系空审都唔知道做唔做到啦，真系 空手啊？ 咩空手啊？ 做空手啊？ 唔好做空手啊！ 好天气咧，除咗冻咧，咁啊仲好干燥噶嘛，系咪？话你呢排咧枕住啲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咁 dry 嘅时候，你个喉咙都 dry 过，再加上唔够瞓啦，挨夜咧，又或者你烟酒过多啊，睡眠不足啊，喉咙痛系咪？继续啊，嗰个广告都系咁讲啦，啊，好容易中伏嘅。咁得闲咧就煲下啲简单汤水，简单到点？真系红萝卜啊、苹果雪梨，再加呢个麦冬咧，咁啊煲个零钟咧就可以补湿啊、润肺。滋阴同埋清热嘅，咁啊煲唔到咁点啊？咁去啲铺仔嗰度咧就饮翻杯凉茶啦。不过要认识一下自己系咩底子先吓，唔系个个都饮得凉茶噶，知唔知道啊？咁啊头先讲嗰啲比较中式，即系比较点讲咧，比较中性啲嘅系啦，咁啊可以饮下无妨嘅。咁啊同埋多谢一位咧，即系读紧中医嘅朋友介绍话俾我听嘅。咁啊，除咗喉咙干啦，要润肺之外，你双手系咪都好似唔使用磨砂膏洗面啊，就有相同效果咧吓？系啊，爆晒擦啊，鞋湿湿啊，搽好多 hand cream 都好似都差唔多咁。咁啊，因为咧点解啊？因为嗰、那個叫做 hand cream 咧，嗰個滋潤啦，同埋唔夠天然啊，咁樣啦。點啊？咁點樣可以即係會爆擦咧？係你啊冇好好保養你嗰隻雙手啦，啊唔用天然嘅產品洗手啦，或者咧做嘢唔戴手套啦，又或者成日用熱水啊。嗱，坊間咧有好多方法咧可以保濕嘅。咁啊大家聽下無妨啦，咁樣睇下啱唔啱啦。第一橄欖油，佢係每星期咧按手咧按你雙手10分鐘，跟住用温水咧清洗之後。 后咧再搽翻 hand cream 就可以啦。第二就系椰子油啊，每晚咧就喺临瞓之前咧，用少少去按你嘅手五分钟。咁之后如果佢话效果好啲嘅，戴埋手套焗住佢都可以。咁啊，每日做嘅。第三就系芦荟啊，佢除咗咧滋润啦皮肤之外咧，仲可以咧保护佢啊。咁啊，每晚咧都搽下按只手十五分钟之后冲水，咁就 OK 啦。啊，不过都要啦，睇翻自己嘅皮肤合唔合适先啦吓。咁啊。其实仲有好多天然用料嘅，譬如奶啦、柠檬啦、蜜糖啊、香蕉啊、牛油果啊咁样。嗱，顾完双手之后，我哋都要顾埋我哋个脚踭噶嘛。好多女士们咧个脚踭咧都冇晒弹性啊，或者系开始爆裂，有啲仲流晒血啊，痛噶嘛。今日咧想分享咧小百科太太啊，佢咧。就揾嚟咧，即系揾咗一个薯仔，咁做啲咩啊？咁嗱，敷面大家都敷过啦，系嘛，敷咗好多啦，敷 mask 系咪？有冇谂过用薯仔啊，整到薯蓉咁，再加啲软膏咧，沟埋佢之后咧，哦，敷落只脚度嘅位置咧，佢话喂呢个效果非常之好又简单，咁啊，跟住咧仲可以咧锁水，最紧要锁水啊嘛，点解会干燥啊？因为我明明搽咗好多嘢噶啦，因为唔够锁水，你要锁住佢，温住佢喺里面咧，你先至可以。唔再干燥噶嘛，咁所以同埋咧，另外佢又教埋嗰个薯仔有啲咩用途，原来可以咧清洁你嗰个好耐冇清洁嘅水龙头啦，或者系星盘啦咁样，啊，其实都一物几用啊吓，咁我会觉得啊，唔该晒呢位小百科太太，我俾三个手指公俾佢，希望大家只脚唔好再干啦。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放手 baby, you safety。 好，我哋有肥妹仔啦，又有骑士拉人。 骑士拉人早晨，同埋收音机早晨啊！ 早晨，收音机早晨，肥妹仔早晨，咁多位屋企乖乖听书嘅同学仔啊！ Hello。 好，嗱，今日星期二又系 baby Tuesday 啦。 Yeah, baby Tuesday. 我哋教你学下嘢，因为咧，我哋之前咪学咗好多咧，因为我哋而家就嚟越嚟越大个，我哋可以照顾啲细佬妹啲 BB 啊嘛，系咪？咁我哋都要学晓啊。我哋学咗咧啲床咧要点样拣咧？小朋友啊 ，BB 瞓觉嘅时候，我哋大人唔好同佢瞓啊，嗰啲嘢咧。 系啊。 跟住俾我咧越嚟越多，我学咗好多嘢啦。原来话咧，啊嗰啲嘅BB 啊，小朋友咧，佢哋咧喺 高處跌落嚟啊，然之後冇命咧，嗰啲 case 嘅都唔少噶喎。 嚇咁驚噶？佢啲大人冇鎖住佢哋嘅咩？ 問你哋啊， 係好啊，你講 啦。因為咧有個機構咧，佢咧叫做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 我聽到好驚啊！ 係啊， 佢哋話咧，有啲建議啊，預防嗰啲意外發生嘅。嗱，我俾你哋去估下 A、B、C 邊一個唔啱 啊？好啊。 A 是安装合适的窗花，重要啦，确保它上锁。B 是地下上面铺了那些防滑橡胶垫。C 呢就是要请你的屋企的家用姐姐同那些的 BB 同婴幼儿保持距离，不要去刺激他们。 嗯，三样啊。 那就是 C 啦。 边样系唔啱啊？ 唔啱咪输咯。 系啊，三样都啱，我觉得。 要预防嗰个细蚊仔。 系啊，姐姐唔好同你咁近啊嘛！如果唔系咧，你咪会做港鞋咯，就依赖佢咯。咁我觉得都唔好噶。 咁不如唔好要姐姐啦，咪就去咯。我拣 C， 我要啱嘅答案。 我话要 A 啊，装咗窗花好闷嘅，唞唔到气啊。 嗱咁咧，肥妹仔系啱嘅， 又系你啱啊！ 有个咧，嗱装窗花啦，要上锁啦，做个地下上面咧铺防滑橡胶 垫 系啱嘅。咁就系咧，屋企嘅家用咧，其实应该咧调翻转啊，系要加强佢哋咧照顾小朋友嘅时候嘅安全意识啊！ 哦，明白。咁如果你着厚啲尿片咧，会唔会有助你跌落地下唔痛啊？ 我谂好难 跌落地下就唔痛啦， 冚亲都咪大。 咁你将尿片包住个头啦，唯有 唔可以噶，我哋 好特色噶。 我知，我哋如果想听多啲正确资讯咧，可能一间听下咧，收音机会有更加多嘅资料话俾我哋听嘅。 好啊。 白军到华盛顿协助维持秩序，拜登表明唔怕喺国会山庄宣誓。英国据报会收紧同进口货品相关的法律，以应对中国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每日电讯报报道，外相南通文星期二将会在下议院发表声明，回应新疆政府涉嫌强迫劳动。预料会公布的措施包括扩大现代劳役法案，限制维吾尔穆斯林受强迫劳动生产的货品进口，亦都会考虑对违反规定的公司处以更高罚款，并且引入新准则，要求公司确保供应链之中不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持续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预测今日天晴，天气寒冷和非常干燥，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2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61点，升152点，总成交金额7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1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3.5，升2元；中国移动45.85，升1.95；小米集团33.1，升1元。阿里巴巴220.4跌6毫，比亚迪股份249元跌7.2，美团306.2跌3.4，中芯国际26.8升1.5，中国海洋石油7.19升3仙，吉利汽车32.2跌2毫，长城汽车29.4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10.489，瑞士法郎8.705，澳元5.97，加元6.066， 新西兰元 5.556， 欧元 9.42， 每百日元对港元 7.43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3.42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186 点，升47点，港金现价报 17,070 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7.86 美元，卖出 1848.5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红磡嘅观音街啦，由于有喉管松脱，咁而家介乎芜湖街至到宝麒利街嘅一段观音街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观音街，咁影响到而家芜湖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观音街。芜湖街的车不能够转入去观音街。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车公庙路狮子山隧道公路交界，现在交界位部分的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屯門龍門路龍門居蝴蝶村和大埔公路大埔教段松仔園來回。最後環保處提醒你記得停車熄匙，交通督導員和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司機發出告票。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十四届香港书展的提名期已经开始了， 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就可以接受提名。我们还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报名了。 网上提名可以上到去我们香港书展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2021年1月20号截止。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太感动啦！ 咩事咁感动呢？ B B 得个两岁就识得爬窗台、远眺风景，咁细个就高瞻远瞩，第时一定系李超人第二啊！ 如果你真系想佢做李超人第二嘅，你快快脆脆将佢抱翻入屋啦！ 点解啊？ 阵间一个唔觉意跌出街，真系超人都救唔到啊！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 有 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hey, ，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每逢星期二啊，十一点之后咧，就要有我哋《丰收 baby 要 safety》嘅剧场啊！咁啊，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2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快活人之 丰收 baby 要识字， 丰收快活人之丰收 baby 要 safety 剧场 第六集，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快过你，快过你，快过你！哎呀，加速先至阻咗咁阴毒，等我放条蕉皮嚟扇你先。 哇！老公，老公，你过一过嚟啊！ 咩事啊？蛋机啊！ 老公啊，你快啲过嚟啦！唔知点解机械人 B B 突然间大只咗好多啊！ 大只咗都好正常啫，唔通缩水咩？ 大只到好似两岁仔咁啊！ 吓，两岁咁大只，我哋凑咗佢六个月啫。喂，机械人 B B 唔单止大只咗，仲识讲嘢添。 泡泡 ，B B 扭抱啊，等我抱起佢先。B B 真系叻嘅啫。 B B 叻， 哇，老公你听唔听到啊？佢学我讲 B B 叻啊，我将智慧传授咗俾佢啊。 咁神奇，但系点解养咗六个月就变成两岁咁大咁抵养嘅？ 咁不如打俾志豪博士问下啦。 好、啊。 我就是机械人 BB 的发明者志豪博士，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呢？ 喂，志豪博士啊，我是 Lu 啊，我想问呢，为什么呢 BB 突然间好像变大只了这样，现在好像两岁人仔这样、啊、 哦哈哈，这个其实是机械人 BB 的最新 update 的版本来的。 咁想问下呢个 update 有啲咩咧？ 问得好啊，摄呢、这个 update 系全名叫做《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嘅 update 版嚟嘅。嗯，诶，点解你连拍手掌嘅？我自豪博士长得咁好。anyway，、嗯、你哋都知道啦，呢、这个机人 B B 咧，主要系用嚟训练两位嘅臭 B 技巧嘅。咁当你哋做得咁好嘅时候咧，过咗关啦 ，B B 就会一晚长大，咁啊进入另一个阶段啦。等你哋学习新嘅臭 B 知识。 哦，原来系咁。 而家机械人 B B 已经接近两岁啦，行动能力会高咗，识行识走，又识攀爬，擒高擒低靠腰力。你哋要更加注意佢嘅安全。 B B 安全。 B B 都识讲啦，真系叻啊！ 乖仔阿摄，而家机械人 B B 啊，眨眼间变咗两岁，都系冇资急嘅，你知唔知系啲乜嘢啊？ 咁 B B 大只咗咁多，啲 B B 衫又唔啱着，系咪真系要啊买过晒啲新衫啊？ 唔系啊，赵博士话咧 ，B B 依家识得擒高擒低噶啦，所以咧我哋应该系加设啲安全装置。嗯，你哋两个全部都啱嘅，但系啊，并不是我心里面嗰个答案咯。 答案， 阿妈，我又唔系你心入边嗰条虫。你可唔可以简单直接啲话你个答案俾我哋听咧？ 岂有此理！你系我仔嚟噶嘛？咁都唔知道？答案就是喂 B B 起个名啊！而家 B B 识讲嘢啦嘛，咁佢都要知道自己叫咩名先得噶，系咪？ 咁又系嗱，我哋一家人就姓梁嘅，咁叫梁咩好呢？ 啊，叫梁荣武啊，个名几好听啊，又好似好有才华咁、啊。 梁荣武梗唔好啦。 梁荣武有咩唔好啊？妈， 嗱，梁荣武个人就好嘅，但系冇武声有咩好啫？ 嗯，咁不如叫梁家辉啊！梁家辉又有才华，又有大事风范，仲要系影帝添。 啊，梁家辉都唔好啊！ 阿妈，梁家辉有咩唔好啊？你都中意睇佢嘅戏噶，以前。 哎呀，梁家辉唔易做嘅。 啊，咁啊系。咦，系机械人 B B 嘅警报声、啊，唔通 B B 又有危险？ 哇！B B 走咗出露台啊，仲爬上张凳上面添啊！ 喂，张凳咧吓咁近栏杆边 ，B B 好容易跌落街噶噃。 而家机械人 B B 停止活动，又擘大个口，唔通智学博士又想透过 B B 嘅扩音器同我哋对话？ 你好，我系机械人 B B 嘅发明者智学博士，我啱啱收到 B B 嘅危险警报，发生咩事啊？ 啱啱咧，我哋三个咧就挂住帮 B B 起名，一个唔留神就俾 B B 一个人走咗出露台，仲爬咗上张凳仔度咯。 哎呀，如果张凳再高啲嘅话咧 ，B B 再爬上栏杆度就会跌落街噶啦。 冇错啦，好在你哋自己都识得讲啫。其实 B B 嘅行动能力系会越嚟越好噶。 家居环境的安全措施亦都要相应配合的，避免儿童由高处堕下的意外。譬如你们可以在露台那里门那处加设围栏，防止幼儿独自走出露台的。除此之外，要使用设计合适的窗花，还要确保窗花安装稳妥，还有时刻锁上。 是的，知道了，志豪博士。 还有家长应该经常留意子女的活动或者举动，千万千万不要让儿童独自在房间或者其他地方玩。 知道知道。 那今次的重点是， 为了避免儿童在高处堕下，应该在露台门加设围栏，使用设计合适的窗花，以及经常留意子女的活动。 Perfect！ 啊，是的，刚才你们说要帮 BB 改名，他现在叫什么名字？ 其实我们都没想到。 哎，就叫梁朝伟吧，他大把钱又懂做戏， very good！ 哎，成日讲钱的咩？今时今日啊，个 BB 梗要品德良好啦。不如我帮你们改名啊，就叫做梁家妇女啦。 吓、啊？我们个 BB 好像是仔嚟。 唔系女咩？ 阿 Lu 同阿摄两公婆今次学习到避免儿童从高处堕下嘅意外知识，但系臭仔经实在大把嘢要学啦。想知更多就要留意下一集《风骚 baby 要 safety》啦。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运气，我在何地纵是神秘，只因你这个世界对我未舍弃，岁月忘记我未忘记，世上曾有过你，我到处亦明媚，多得了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里，我在何地纵是神秘，只因你这个世界对我未舍弃，岁月忘记我未忘记，世上曾有过你，我到处亦明你，多得了你。 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梁朝伟偷偷爱你吓，咁啊而家气温升咗几度咯，13度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继续好干啊，30%，咁啊直播室有桂花连珍之后咧，仲有 Work from Home 清真烹。 Hey, 喂，多谢你介绍呢首梁朝伟嘅歌。 系啊， 知道、啊。 我哋唔使良家妇女系梁朝伟啊嘛，头先我哋呢个剧里边啊吓。 非常之好啊。 系系系。 我啊想嚟问下两位咧， 系 咁有阵时咧，如果你话做生意好难做啦，咁、如果系入错货，啲货咧去唔到，冇人卖滞销， 系 咁又系非常之头痛，因为分分钟血本无归。 冇错， 咁你话啦，如果俾着你，好似咧喺日本嗰方面咧有一间铺头，咁佢咧就系、是、本来入咗一批货咧，就系、是、一啲橙汁嚟嘅，咁呢啲果汁本来攞嚟做咩嘅咧？咁由于咧以往咧佢哋都做开啲游客生意，咁本来咧就呢啲果汁咧就系爱嚟早餐嘅时候咧俾啲客人饮用嘅，咁但系你知而家啦，仲边度有游客噶、酒店咁样，咁所以咧就滞销咯，即系剩翻晒喺度，咁啊点算咧？ 就做晚餐饮啦，早餐饮唔到，晚餐饮啦。 哎呀，唔知佢会唔会？像我哋咁样晚餐冇同食咧， 都冇买咁样。哦，一系咁啦，将佢雪冻变橙汁雪条卖俾僆仔。 喂，其实 OK 喎，呢个又可以 keep 得保存啊， 即系唔使净系俾游客啦，咁样做咯，得唔得啊？ 啊，呢、這个都应该佢哋未谂过，但系我都觉得有啲 work 嘅感觉。 系系系， 因为细佬哥咧，即系冰天雪地咧，佢啲都会中意食啲冻嘢嘅。 系 系啦，唔生性嗰啲。 如果唔系，咪我嚟整饭食咯。譬如我哋都试过有可乐鸡翼啦，又有嗱可乐鸡又有啤，系咯，橙皮鸭得唔得啊？有冇呢啲嘢啊？ 哇！嗱，但系咧，俾你如果系准许你咧，系只系需要将佢好似头先豪仔咁讲啦，即系改良变咗做第二样嘢。而家咧佢都差唔多系将佢变咗做第二样嘢，不过咧同样都系橙汁果汁嚟嘅，只系咧将个包装换咗啫。啊，估唔到咧，佢只系加咗咧一样嘅动物喺嗰个樽嗰度咋。 哦， 佢将呢咁多成7200公升嘅橙汁啊， 系 佢就变咗做咧系一瓶瓶嘅果汁咁卖咧，好快就卖晒。 咦，咁啊即系只系将嗰个橙汁嗰、那个系入系转咗做一个樽，跟住咧佢就大卖啦。 系、哦，上面。哦因为加咗一种动物 ，咪就系佢嗰啲熊仔咯， 系咪有啲咩熊本熊嗰啲啊？ 系啦，嗰啲 friend 啊， 唔系、哦，呢个系和歌山县，系 和歌山。 我屋企我又唔知佢和歌山有啲咩特产 吓。唔系熊本熊、啊， 唔系即系举个例啫。我以为佢系全国风行噶嘛，呢、這个熊仔。 你意思即系整翻一个就系佢，就加咗佢哋当地嗰个吉祥物咯，咁 系咯。我谂住系咪就咁样啊？咁最后系点啊？ 呢个咧系比吉祥物咧。是更加大路添。 OK, okay. 因為呢我哋成日話啦，狗就係人嘅中心嘅仆人啦，好朋友啊。咁通常貓都係擸埋落去㗎啦。 嗯。 好啦，所以今次呢佢哋黐隻貓落去就贏晒啦。 我黐隻貓就搞掂。 佢哋好少用貓㗎喎。 唔係都貓都多。佢哋有啲貓站長㗎嘛。貓狗正常。但我諗唔明佢點解黐隻貓又佢隻貓有咩咁特別㗎。 你 佢隻貓冇再生㗎。係賣性感㗎。 唔係喎。佢隻貓呢只不過係一個貓嘅外形咁樣嘅造型㗎嘛。其實都係卡通咁樣㗎嘛。但係又唔係話好似啲吉帝貓嗰啲咁樣嘅款喎。係啦，就只係呢佢加咗喺個樽度加咗一個咁嘅貓嘅形象，然之後再將呢、這個果汁呢就改名，將佢改名做咩？唔係叫橙汁，佢叫做呢類似 呢貓之橙汁、 貓果汁、貓果汁， 咁就得㗎啦。即 貓嘅果汁， 唔係話 哇，係即刻賣曬咁滯。 喂，其實咧，其實我想話咧，可以咧就將佢嗱，我哋咪有啲叫做嗰啲叫咩风水产品咧，咪喺度转下嘅。 你讲招财猫啊？ 唔系啊，即系咩都好啦。咁你将啲橙汁倒落去嘅时候咧，等啲人嚟。 唔系咪野蚁喎？ 唔系等啲人 人嚟飲咧，即係譬如攞個筆，佢咪好興有啲筆筆咧，即係有 哦，有個木 啊，係啦係啦係啦， 匙羹咁嘅， 有啲水咁樣，係係攞嚟洗手，即係佢搞下形象，即係即係搞下啲機密嘅嘢。我相信啊，你擺喺個鋪頭門口啊，話俾你聽嗱，你只要筆筆之後咧，跟住入嚟幫襯咧，我相信可以散曬貨啦呢啲。 咁我唔會飲喎、 啊。點解唔飲啫？其實佢哋都係好多時都係有啲咁嘅機密嘢啫嘛，都係講緊。 咁所以佢而家就係用 係咪我哋其實啲產品咧，只要貼啲貓嘅公仔落去咧，或者貼啲狗嘅公仔咧， 就可以大賣、 系啦，即系咧去货嘅速度咧就有保障啦。 其实有另一个方法嘅，如果你真系要话去货嘅方法咧，嗰阵时佢哋网上面有人讲过咧，就话你写个价钱度咧，我肉 保证去到九九咁样啊， 唔系保证卖得出 咩啊？ 究竟系向上调定向下调啊？ 向上调啊？ 向上调定向下调啊？ 即系加价定减价？ 冇错啦，系啦。 咁应该如果你咁讲啊，加价啦，但 冇错啦。嗱，呢个真系噶，即系试过咧，佢哋话买剩嗰啲嘢，譬如你话水啊，或者橙汁，即系橙汁好特别啦吓，佢买剩嗰啲水咧，佢话都系一支普通嘅樽装水，佢话咧你如果譬如话佢本来卖两蚊嘅，你话喂促销啊，不如你变个半咧，佢话可能会有人帮衬嘅，但系咧嗰个流量咧唔会大到咧可以帮你散晒啲货， 即系平嘢嚟嘅， 纯粹因为只系平嘢，同埋咧都系水啫嘛，但系佢哋做咗个实验咧，佢话。你试下将佢标高啲噶，仲要系大胆啲咁样标高噶。譬如佢话你标到500蚊一支，500蚊一支水，然后咧仲要咧即系你除咗标高咗500蚊之外咧，你就要加嘅。你话咩神之水啊，特别版啊，唔知边度嚟嗰啲咧， 最后呢一批咁样系嘛？ 咁咧 限量版，限量版。 佢话原来咧人嘅心理真系好古怪嘅。你见到个半嗰樽水咧，你望都唔会望嘅，因为你知道即系水啫嘛。 唔揀你啦，咁 系啦，但系咧，佢话咧，你摆咗500蚊呢个牌喺度咧，佢话真系啲人会望住嘅，哇，500蚊点解咁贵啊？咁样 咩嚟嘅咧？等我试下先。 系啦，系啦，咁然后咧，佢话咁当然你就唔能够即系就咁就放任自主啦，你可能就要加啲嘴头啊，介绍下咧。佢话你真系有机会咧，就算系500蚊嘅水， 系 佢话反而会吸引咗多啲人咧走嚟望。然后问，然后咧嗱，你唔好博个个都会嚟买，但系佢话如果你有一个买到嘅， 有一个买你都赚啦， 都有赚噶。佢话呢个真系加价咧，原来喺某啲情况之下仲有效过减价啫。 我想话咧，佢呢个日本嗰个叫做咩啊，和歌 山 嗰度咧，咁问题系佢而家系真系贴咗嗰个猫猫嘅贴纸之后就大卖啦，嗰啲橙汁。 系啊，而家仲话咧，要再买呢只喵果汁咧，要等到今年嘅四月啊！ 佢咪咩限量版噶嘛，真系 唔系啊，即系多咗只贴纸啫。你谂下，其实将嗰样嘢转一转型啫，由呢个叫做咧，哇，散唔到货之后咧，要去到等到出即系等多几个月， 夸张、 啊，即系变大卖又真系好好啊！我觉得你谂法呢、這个做法， 咁又证明多一次咯，即系睇外表嘅啫， 唔系睇外表最紧要， 你都要吸引。 你试下唔系贴猫仔，你贴个人仔，唔知会。 好啦，嗱，我哋呼吁我哋11:30之后，我哋嘅风骚生活小确行啊，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咧，嗰度咧，我哋将会有 Facebook Li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基本法第104条列明有关宣誓嘅要求，有关条文嘅宣誓范围好窄，有关条文嘅宣誓范围较窄，而香港国安法嘅宣誓要求就较阔，涉及公职人员，但系香港法律对公职人员嘅解释有不同，有啲好阔，有啲较窄。當局仍在釐定。他說區議會在政治體制之內屬於非政權組織，但是都是重要的組織，而選委會委員更加重要，肩負選出行政長官的責任。從這個角度看，區議員應該被視為公職人員，需要按香港國安法要求宣誓。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有關的法律修訂工作將會在當局落實《基本法》第104条釋法工作之中進行，希望可以盡快將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今早開會，討論控制新型肺炎疫情的法例和工作。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關注，會不會強制所有市民接種疫苗，以及要有多少比例的市民打針，才能夠達至群體免疫。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說，沒有強制市民打針的計劃，免疫指標要等專家委員會決定，適當的時候會公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說，當局因應接種疫苗設立保障基金，但是憂慮藥廠財雄勢大，市民未必成功索償，當局會不會直接利用基金支援和補償市民。徐德義重申，保障基金是索償以外的平衡機制，協助有需要市民處理特別生活需要，細節仍在制定。馬來西亞國家元首阿卜杜拉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至8月1日，以遏止新型肺炎疫情。在緊急狀態之下，總理和內閣獲賦予特別權力，容許政府未經國會批准制定法律。馬來西亞上個星期單日破紀錄新增3000宗確診病例，全國累計138000宗確診，555名患者死亡。總理毛希丁昨日宣布全國旅遊禁令，首都吉隆坡和5個州實施14日封鎖，指大馬的醫療體系頻臨崩潰。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副總統彭斯會面，是上個星期衝擊國會山莊事件以來首次。華府高層官員透露，特朗普和彭斯星期一晚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面，兩人有良好交談，強調違法並闖入國會的人不代表投票給特朗普的7500万名選民。兩人亦都討論了未來一星期的工作，並且反思政府過去四年的成就，保證會繼續工作到任期完結。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天氣寒冷和非常乾燥，吹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天晴乾燥，朝早寒冷，隨後兩三日氣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轉冷。依家氣温13度，相對濕度27%，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和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035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89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9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3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移动45.95元，升2.05元；腾讯控股591元，冇升跌。小米集团33.05元升1元，美团304元跌5.6元，阿里巴巴219.8元跌1.2元，比亚迪股份246.6元跌9.6元，中芯国际26.6元升1.3元，中国海洋石油7.19元升3仙，吉利汽车31.8元跌6毫，长城汽车29.55元跌1.0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4.31，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8，人民幣6.47，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4点，升5点。港金现价报17,1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05美元，卖出1,85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倾啊， 系啦， 系啦， 阿钱咧就跳唔喐嘅，所以我只系会教大家用阿手可以做一啲点样，哇，天时冻啊，究竟可以点样一嚟就可以令只手暖咧吓？ 咁我哋咧呢个时候咧，梗系呼吁大家咧快啲登入我哋二台嘅面书嗰度啦，咁你可以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睇到我哋嘅 live 啦，咁啊收音机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听住嘅。如果你而家喺屋企系有机会咧，可以都喐下手喐下脚嘅话咧，跟住我哋做运动，将呢个气温由13度升高啲。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直播室现场啦吓，嗱，而家准备定啦。 你有啲听众咧话，不如跳手指舞啊，咁样。 即系问你只手指有冇啊？ 系啊，你有冇手指啊？ 有手指啊，真系。嗱，我哋咧今日咧再讲多次啦。如果你而家啱开心机嘅朋友咧，我哋而家有呢个丰足生活小确幸啦。 系 喺二台 Facebook 面书专页咧，有我哋呢个 live 直播会见到啊，桂花莲同埋曾志豪咧，准备就即系跳一跳舞，喐一喐手指嘅。 嗱，其实咧即系我哋先热身之前咧，我哋啲手咧都好冰冷噶嘛，是女性啊，系嘛？咁咧即系有一个专家咧就教我哋咧。啊，好簡單咧，幾個動作咧就可以令到你手咧開始會暖啊！咁啊，究竟可以點咧？嗱，嚟啊，我講你做好唔好啊？係因為我揸住支麥啊嘛。 要點啊？我攞手指出嚟。 係，拍十下手掌。 拍十下手掌。 係啦，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哎，做得好，搞掂。 哇，好熱啊！而家。系咪已经完成咗咧？ 未，我哋做咗第二个动作嘅、 哦。好，跟住我几惊啊，都系 咧。嗰啲人咧就拍手掌，就向手掌对手掌啊。 系， 而家手背对手背又拍十下。 手背对手背， 系啦，手背对手背。 咁样啊？ 系啦，啱啊，做 到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搞掂。 会唔会有一个动作系手背冚一巴咁样？会唔会咁样会好啲啊？ 大家互冚啊！ 你攞手背嚟啊！嗱，而家 咩？唔好惊，我插到嚟啊！ 加币啊，听众，加币啊！你睇下佢粒石，哎，我粒啊寒酸啦，哎呀，睇唔到啊，真系。 天气干燥，不如刮花 啦。嚟嚟嚟，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想问，如果你揾咧，唔好揾呢啲咁嘅箭骨头，真系好痛啊！只手。 其实呢个咧，似我哋细个玩咧。小明咧，然後就咁樣上上下下 嗰個就係暖身操嚟。 喂，呢個都 OK 喎，仲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後後喎。 好啦，嗱，手掌對手掌，手背對手背之餘咧，我哋隻手係有即係嗰個手指弓位啊，係咪啊？ 係係。 嗱，唔係，即係都要伸直嘅，伸直你手指，係啦，對後啊，係啦。 等先，你呢个全部动作都系虐待嘅，好似系自己虐待自己咁样嘅。我强烈觉得佢系想整蛊我。 好简单嘅，真系咧，即系咁样去拍下，将佢手指放平，喺度拍十下，一二三四，系啦，七八九十。 我发觉有时咧会拍咗上嚟嘅。 系啦，所以又要睇下你，系啦，你对唔到准， 对唔到招啊，真系。 好， 唔合拍。 对翻转，系啦。 喂，肿咗喂，大佬唔掂啊！我觉得我手指公而家肿咗好多。 嗱，跟住咧就倒翻转。你呢度一向都肿嘅，如果你唔肿咧，就你有问题，你知唔知啊？ 系啦， 跟住咧到手指尾对手指尾咯，左手咁样拍啦。 呢个似系施舍个发财钱哦，呢个仲唔系话好心咧？ 嗱，我开始见到你嘅手咧，开始有啲冒汗啦，系咪啊？开始红啦，系咪啊？ 哇，真系红晒，你睇下， 真系唔同噶。我头先只手系白嘅，拍下咧变咗， 喂拍 爆 到流血添啊！哇，劲啊！ 證明佢呢個動作真係 work 啊！即係為藝術而犧牲啊！呢鋪真係，哇流血添啊！呢鋪， 明 我之前已經係整損咗。 你死啦！好啦，咁跟住咧，雙手咧已經開始咧紅紅地嘅時候咧，咁跟住點咧就好啦。咁你可以試下嘗試搓亂下你的手指先， 搓亂下先。 咁跟住點咧？揦喺你個小腹，揦喺你個小腹去搓。 揦開我小腹。 唔使揦開，即係攞去你個小腹。搓下你 的頭，仔加人工我就拍露點戲啦。 搓下你的頭，唔使嘅，你隔住件衫。嗱，你手要暖喎，先搓暖咗之後咧，有 即係暖工， 係啦。 男人都有得暖工嘅咩？ 暖工 係咯， 你都有個肚腩噶嘛？ 肚腩定暖工啊？ 你都係小腹嗱，女士咧就暖工，男士咧就係搓下你個腸胃。 唔係男人都有嘅，正所謂我哋有黃道十二宮， 係 啦，我都係人馬座嘅。 你又講唔知 去 邊度？ 係啦， 咁啊，即係兩隻手，我因為揸住個麥，兩隻手起， 兩隻手 係啦，咁樣搓下個肚。 喂，呢個似係食飽飯嗰啲阿叔咧曬肚腩喎，搓完就成日都話就話食完飯點樣搓會個肚越嚟越大嘅。 人哋嗰個搓得好睇好多，你唔好 搓得好睇好多。 嗱，揸住我嘅咩？ 你唔係想搓我係嘛？ 唔係我搓，我示範。嗱，人哋咧， 阿展搓肚腩啊，可遇不可求。 好彩今日仲有黑色衫。嗱，咁佢咧就話咧，摸即係喺度搓亂隻手嘅時候咧，咁咧有嗱有少少亂氣嘅時候咧，就咁樣合十。跟住喺度搓，系啦，好 elegant 嘅，喂，影低啲，系啦，好 elegant。 哇，你第一次想人哋主动影住你个肚啊？ 因为我睇唔到啊。 系啦， 好 elegant 咁样咧，慢慢去搓搓下搓下咁啊暖啊。 我咁样遮住咗你，你咁样嚟讲，再搓过，再搓过。 系啊， 玩吊咪，你再搓得有型啲。 仲有一个动作啊，你而家要跳舞啊。 我知咁样搓，总之两只手唔好分开嘅，两只手 包住合 十，然后再合十，系啦，都系要讲嗰句，哇，好饱啊，食得咁样嘅。 拧转背，系啦，仲有一个咧搓神位啊，系啦，咁咧你就攞个拳头啦，咁样系啦，跟住咧系按住啱啦，系咪啊？ 搓神位，即系嗱，首先你要将自己个人咧拧转面，咁然后咧攞个拳头就咪锥自己嗰两个腰后边嗰位置， 系啦，喺嗰个神嘅位置，你等我睇翻个图片先啊， 即系神神地啊， 系啦， 做乜嘢？ 哦，拧转，咁咧系啦，去揞啊，系啦。啱啊！喺呢个位置咧，埋啲系啦，嗰个位置咧， 埋啲边度先得噶？总之喺个背脊后边腰神嗰个位度。 系啦，腰神嗰个位又搓下搓下，按下咧。 咁个手势系搓啊、揿啊、捻啊，定系咩 啊？攞个拳头去转咯。 哦，转嘅咁样。OK。 咁就可以慢慢啊，跟住咧，你个人咧就开始觉得哇，做一轮嘅动作咧就开始暖啊。 哦，咦，我哋监制话好啱佢用喎。 哦，系啊，你神龟 啊。系啊，哦，啱啊，好啊，真系。 好简单几个动作，嗱，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咧，即系不妨去做下啦吓。 系 咁啊，拍下手，咁啊，手掌对手掌，手背对手背，手指公对手指公，手指尾对手指尾，咁跟住咧搓下个那个肚仔啦，同埋咧跟住喐下后面咧，咁你个人咧就会开始暖噶啦。 OK， 嗱，咁啊，如果大家咧已经即系热辣辣嘅话咧，我哋可以准备咧就 warm up 完啦，我哋准备做下一个动作咯，就要教跳舞啦。咁咧，你讲解住个跳舞规矩先，我准备定啲善后工作先啦，你讲解。 嗱，咁啊，即系佢咧，今日咧，而家咧，潮流兴咧，诶，唔系，其实唔系潮流兴啊，两年前咧，韩国已经兴咧，呢个叫做咧拍手舞啊，咁啊，究竟点拍手舞咧？就系咧，其实都要喐身喐脚嘅，咁啊，但系咧。好簡單，佢啲動作有少少重複嘅，咁我哋咧要手腳又要協調啦，咁啊但係配合埋嗰個拍手掌啦，其實咧聽埋歌一齊跳咧，你其實非常 good 嘅，你會覺得好 好。OK， 嗱，好啦，我準備好善後工作啦，已經。咁咧呢個就叫做拍手舞，咁啊我做動作咧，你就幫我描述啦。我咧同大家講下先，佢基本上咧就係做幾款嘅啫。几款嘅动作嘅啫，我而家开翻出嚟俾大家欣赏下先啦。 嗱，佢咧身边咧有好，即系如果一大班人去玩咧，识到啲动作咧，其实咧好热闹个场面啦。好，我有少少印象记得嘅。 嗱，佢咧， 你不如俾个 mon 去睇下佢。 佢俾个 mon 我睇乜嘢啊？自己 俾你而家俾一阵啫嘛。佢有一个系啦。 嗱，佢有个咧好可爱嘅哥哥咧。 系啦。 咁啊，同我样一模一样嘅，咁青春活力啦。咁啊，不过咧，嗱，你可以先睇咗个重点先嘅。佢咧就係咧笑容滿面啦，跟住揈手揈腳啦， 佢跳得好開心 嘅。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難度嚟嘅，就係點解佢可以不停跳嘅時候咧都係笑口噬噬咁樣嘅咧嚇。嗱，咁我一間咧就盡量模仿咧佢身邊小朋友啲動作。 即系会甩流 系 咪？ 系啦，咁咧嗱，佢系咁跳跃，嗱，我而家咧睇下做唔做到咧呢一个效果俾大家睇下吓。 系，咁啊， 首先咧好简单嘅，就系咧你要叫做拍抹大脚啦，系啦，抹大只脚啦，咁跟住咧就开始喐动啦。喂，我呢度有啊，跟住 你呢度有系嘛？ 系啊， 你 啊，跟住啊， 好啦，嗱，我哋呢度又你咯， 好啦，嚟咯，首先咧就。双脚抹开，跟住咧就叉住条腰，跟住咧并下手先。 影到未先？影到全身未先？好，影到啦。嗱，咁你帮我旁述咯。好。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左手就并啦。咁跟住咧就左手掂掂左脚，右手啊，睇下先。左手啊掂左右脚，左右手啊掂左脚。 最紧要是笑啊！最紧要系咁样笑啊！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掂完之后咧就将只脚咧就跳后边。咁啊， 好似跳后仔咁样，你睇。哎呀，温喎， 你唔你唔使跟住人哋嗰个拍子噶，师兄。嗱，记住就系、是、 左手掂右脚， 右手掂左脚， 跟住只脚仲要掂翻个脚跟嗰个位。 系啦，嗱， 推后边， 推后边，咁跟住咧就要，唔系佢重新跟住跳完之后咧，掂完之后咧，就仲要左手拍向下，右手拍两下，又左跳下，右跳下。 佢仲有一个咧 S 型嘅动作噶， 系啊，仲要咁，哦。我仲有一个呢个叉腰咧，即系倒茶壶嗰个动作咧，咁样去扭下扭下腰嘅，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啦，跟住又再嚟咯，咁啊将只手咧就揽住条腰啦， 右 手 继续喺度咧，好开心咁样咧。呢个动作系跳咗好多次噶，佢不停。 因为佢有不停咁重复嗰个动作嘅。 最紧要系咧， 最紧要就系笑住。 要笑嘅，我俾你睇我有冇笑到。 有啊。好啦，跟住咧，只手咧就不停咁样做啦，系啊，又大自然咁跳啦，跟住向上拍啦，又向下拍啦，跟住左拍右拍咧。 喂，好攰啊！其实呢个动作，因为最紧要保持笑容啦。 系啊，最紧要保持笑容，同埋咧嗰个、啊，喂，你小心，你而家有啲咩反应啊？真就系咪出晒汗啊？ 阳性反应，梗系出汗啦、啊！你喂，其实你都可以试下咁跳啊。 我都系咁话，其实我都想一齐参与，不过我。冇人讲嘢，喂！ 我讲嘢，你跳啊！ 我都想跟佢跳。 扯下，哇！桂花田大笨象会跳舞，重量级示范。系啦。 我手脚唔协调啊！你等等啊！ 嗱，你系咪做唔到左脚拍右手？唔系左手拍右脚？哇！好似蝴蝶一样。喂，唔系喎 ，OK 喎。 OK。 哇！ 系啦，跟住佢又咁样。 喂，我想问下，点解你跳到成个土风舞咁样嘅？喂，人哋明明跳紧，好似嗰啲街舞咧。我睇到你跟緊，哇！喂，地震喎、啊，你有咩感觉啊？ 我攞翻个麦先。我想话咧， 系咪喘气啊？ 其实都可以跳得喘气嘅，我都。 同埋我想话咧，头先我望住桂花田跳咧，你真系跳到系好似人哋嗰啲民族舞啊！你无端端你有啲新疆嗰啲咁样咧。 哦，兰花手。 你咁样兰花手喎、啊，我冲先将啦，赖得光波头咁样。你系咁喺度跳就唔同喎，真系，哇！扯下扯下真系，仲要戴住口罩咧，好攰啊！原来真系吓。 嗱，其实咧呢啲拍手舞咧，你只要喺网上面去 search 好多嘅 拍手舞咧，就已经唔好意思，我都 喂，我哋两个个节目好似做到吓皮鞋鞋起咁样，好惊喎会。 嗱，其实咧即系search 拍手舞咧，就已经弹咗好多好多咧唔同嘅出嚟。 系。 不好意思啊，多谢大家 努力啲讲埋嗰段说话佢。如果唔系，啲人话我哋两个渣到咧，跳两下舞咧，气都唔得嘅咁样。 唔系长期咁喺屋企跳下咧，真系无妨嘅。 系啊系， 真系成身而家开始咧，唔好意思啊，有啲滚啊， 有啲滚啊，所以呢个咧就连颈筋都要解埋出嚟咁 谂住打条颈筋嚟啲，但系唔得好热。 系啊，有啲人话咧，你两个跳到我肚痛啊。喂，你应该跟住跳啊！嗱，我最后重复多一次，跟住我哋都要休息啦。呢一个咧，即系跳舞咧，头先嗰个哥哥教跳舞咧，佢永远都系要保持微笑。呢个咧，我谂就系佢想话俾你听咧，无论你喺几冻啦、几辛苦嘅环境里边咧，跳得几差都好，唔紧要，笑。 嗱， 笑住，哦，笑住嚟跳。 记住，点都系要拍下手啊，因为咧拍手咧可以促进呢个血液循环咧，只手真系红晒嘅，你都未话。 系啊。 所以个身体而家暖啦，又热啦，咁戴埋口罩咧。我想玩， 不如我哋最尾做一个手部动作啊，唔系，我哋玩一次小明小明咧，睇下中唔中啊，就当系我哋今日嘅即系起手 run up 系啦 ，run up 式啊吓，嗱我哋预备咯，睇下仲记唔记得点玩啊，小明，你戒指唔好撞我啊， 唔好意思，得得， 成日戴多咁大只戒指嚟，又唔系打牌喎而家，好啦，预备，点啊你嗱系咪识玩啊，明一下啫，唔系咩？佢曾经摸我几下。 你下次 一下咋，快啲啦，系咪啊？小明，小明，小明，系咪啊？系啊。 跟住上上下。 系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火车捐山窿。耶、yeah, ！ 喜游刺激， 今日就是我哋嘅丰收生活小确幸之手指操，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啲锻炼身体，拜拜。 深刻骨质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讲天高到瓦解，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烈热于，谁才是空境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重点，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如出钢铁，地球大战怎比爱分裂，在线风景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钢铁，地球大战怎比要悬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也未领会铭心刻骨真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望天高到瓦解。 唔使啦，唔使啦，跳完噶啦，大热到咧，真系。 嗱，其实咧喺一个咁冷冰冰嘅一个早上咧，喺咁样伸展下跳下咧，其实我想话俾你听咧，个人真系兴，个人真系滚，同埋个人真系热嘅。 同子去滚啊！你同老婆讲，我今晚去滚啊，做咩？跳手指舞啫嘛。 系啊，都几好噶。 好啦，新闻之后继续啊。 暴力行为，总统特朗普批准。首都华盛顿即日起进入紧急状态，持续到拜登就职典礼后的1月24号。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提到，华盛顿国会山庄和全美50个州的州议会大楼，今个月16号至到20号遭受非常可信的威胁。提到有极右组织成员号召在拜登就职前后冲击各州。地方和聯邦政府的行政大樓以及法院。國防部說會將會部署15000名國民警衛軍到華盛頓協助維持秩序。 拜登表明不怕在国会山庄宣誓。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30% 以下。预测下午和今晚天晴非常干燥，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2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21点，升113点，总成交金额95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9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3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移动45.85元，升1.95元；腾讯控股589.5元，跌1.5元。小米集团33.2元升1.15元，美团304.2元跌5.4元，阿里巴巴220元跌1元，比亚迪股份247.4元跌8.8元，中芯国际26.45元升1.15元，吉利汽车32元跌4毫，中国海洋石油7.17元升1仙，长城汽车29.9元跌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486，瑞士法郎8.701，澳元5.97，加元6.067，新西兰元5.559，欧元9.42。每百日元对港元7.4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63。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1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7,1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26美元，卖出1,85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在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就在太平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由於觀音街咧係需要封路啦，咁而家模糊街嘅車輛咧不能夠轉入去觀音街，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九龍、獅隧入口沙田啦，同埋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有新晋乐坛新人，有金曲奖歌王歌后，17首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国语歌曲奖的候选歌，贵精不贵多，哪一首会成为乐迷的最爱呢？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MI，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世上最大嘅佛教寺庙婆罗浮屠位于印尼爪哇岛，佢建于九世纪夏连特拉王朝统治时期。 婆罗浮屠在梵文之中的意思是幽灵上的佛塔，占地123平方米，有2672块浮雕板以及504尊佛像。 婆罗浮屠其中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一共用了500万块黑色火山岩，并且在没有使用任何水泥或者砂浆的情况之下，用入榫的方式建造而成，而且有良好的排水系统，能抵挡暴雨。 抵挡到暴雨，但是逃不过火山侵袭。婆罗浮屠一度被埋在火山灰下超过千年，在1815年才被重新发现。 在上世纪70年代，印尼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努力修复婆罗浮屠，用了8年时间将寺庙恢复原貌。时至今日，婆罗浮屠被视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宝藏之一。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咩事咁感动呢？ B B 得个两岁就识得爬窗台、远眺风景，咁细个就高瞻远瞩，第时一定系李超人第二啊！ 如果你真系想佢做李超人第二嘅，你快快脆脆将佢抱翻入屋啦！ 点解啊？ 阵间一个唔觉意跌出街，真系超人都救唔到啊！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好啦，翻到嚟丰收快活人直播室啦吓，咁我哋今日咧又去到呢一个所谓 Baby Tuesday 啊， 系 啊，又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啲 B B 咧喺屋企可能你要注意嘅一啲家居意外啦。今日咧要同你讲嘅就系话点样避免咧小朋友咧可能喺高处堕下嘅意外。 我哋今日咧请嚟啊儿科专科医生啊洪之允医生 ，Hello 洪医生， 早晨 ，Hello， 喂，洪医生，喂，洪医生 ，OK。 喂、 OK， 或者 洪医生有冇喺度？冇喎，我哋不如又试下叫同事再打多次电话啦。 OK， 好啊。咁啊，我哋今日都系讲紧啊嗰个叫做咧，因为好多时咧嗰啲叫做我哋都睇到一啲叫家居意外嘅时候咧，都系讲紧一啲悲剧啊。因为咧，真系唔系个个咁好彩咧，会因为好多时啲 B B 即系因为点解 B B 会跌咗落去咧，就系因为佢哋啲屋企人咧就系趁住佢瞓觉嘅时候咧就离开咗屋企啦。咁啊，但系佢哋喺期间咧就醒咗，但系周围搵屋企人嘅时候咧唔见。咁好多时咧都会去探头咧，就去望下条街啦。咁但系 边度啊？ 如果屋企冇窗花嘅话咧，就真系弊家伙。因为好多时呢啲叫意外咧，就系咁发生啊。 会啊，嗰阵时咧我都作出咗好大牺牲噶，因为咧即系我屋企咧难得唯一嘅景观咧就可以望到个海啦。咁点知咧为咗咧两个僆仔出世之后咧，即系惊有意外发生咧，咁我哋都咧唯有忍痛咧就加装呢一个窗花之余咧，仲要整埋嗰个蚊网啊，即系咧咁双重效果啊。即系又唔使惊咧，就话啊，就系窗花惊佢再打开，仲要加到个蚊网咧，佢冇办法揭到两层啦，咁样 系 啊，真系会好多时候都有呢种担心咁样嘅。 唔系咁，作为家长咧，当有小朋友喺屋企嘅时候咧，系乜都要打醒十几廿八分精神噶啦。咁但系问题系讲紧嗰个窗咧系好紧要啊。除咗窗，即系你嗰个意外就系落街啦。咁但系屋企嗰张床， 喺张凳度跌落嚟，其实都会 系啦，凳啊，床啊。梳化啦，你我想问 跌过好多次啦， 我哋 跌过好多次啦，跌到大个个跌到大， 但系咪真系可以跌到大咧？对唔住，未必系一件咁嘅事啊！ 我试过咧喺个闭路电视度咧目睹住咧个细仔咧就坐咗伤嗰啲 high chair 嗰度咧， 系 佢擒高咗，跟住我老婆咧又挂住即系搞住个大仔啦，佢又坐喺对面，咁咧你知一企高咗咧个重心就会跌噶啦嘛， 系 我真系望住个闭路电视，因为我老婆 send 翻俾我睇，哇！佢真系企高咗喺度玩咧，跟住砰砰咁就跌咗落去。 系啊，因为咧嗱、你以为将叫嗰啲叫高凳啦，我哋叫 high chair 啦，俾 B B 食坐喺度食饭嗰张啊，其实老实实啦，佢坐喺度咧，其实可以稳阵嘅，但系咧有阵时系啦，咁所以呢个安全咧，系咪要家长都要负翻即系啲责任咧？系咪先？ 唔系啊，以前有 连人带凳咁样，喂，你冚亲张凳烂咗唔紧要啊，冚亲个脑点算啊？ 佢以前咪有啲安全带要绑住嘅，咁后来啲僆仔都唔行。 肯咧，佢就会扭啦咁样咯。所以我哋都知道咧，有啲陷阱嘅，譬如你屋企咧，如果你有一啲踏脚石啊，真系名副其实踏脚石，哪怕系咧一个箍笋啊，一个箭啊，或者系一个即系 即系一个台阶俾佢系咪啊？俾佢行系咪啊？系咪啊 ？OK， 嗱，咁所以咧、 啊、 就 我 哋今日 耳仔好温啊，系啊，我耳仔好温啊，我耳仔好温啊，系啦、啊，哎呀，真系吓亲我出边个电话啫。而家系咪我哋又有啦？不过唔知睇唔到线路系边条？ 系 咪有啦 ？Hello， 你系边个啊？系咪洪医生啊？洪医 生 喺度啦，耶、 啊！ Yeah, 你好啊，洪医生。 玫瑰花田同曾志豪啊， 系 啊, 啊， 你好啊， 洪志 允 啊， 系啊。头先、啊、我哋技术有啲故障，唔好意思啊。嗱，我哋重新介绍先，我哋有儿科专科医生咧，洪志允医生同我哋讲下儿童咧由高处堕下嘅意外有咩？成因同埋我哋避免嘅方法。 大家好， 系啊，系啊，洪医生啦，不如同我哋简单讲下咧，你觉得儿童啊，通常咧会真系高处堕下或者跌伤咧个原因咧，大概有边几种会发生嘅？ 哇，咁啊，我哋都有时当值都要成日见嘅、哦，咁咧、因为小朋友实在系好有想象力。头先你哋上一个钟系咪讲想飞啊？啲家长 系啊， 好恨 去 飞， 系啊， 好想。 我哋啲细蚊仔咧，佢睇完啲卡通片，有时都会咁噶、 哦。 哦，想象力好丰富噶。 系。 咁两三岁嗰啲小朋友咧，即系有时候佢嘅想象力同埋佢现实佢分唔到咧，佢就有时会以为自己咧真系可以试下好似个空中超人啊，飞空中飞人咁飞落去。咁所以有啲时候佢哋会爬喺窗嗰度望街。 嗯。 咁如果万一咧，我哋啲窗门啊，嗰啲锁系唔实或者甚至冇窗花，咁啊有危险啦。 系。 咁另一方面咧，但系啲小朋友咧，其实除咗佢哋自己之外咧，原来环境因素都好紧要啦。咁就譬如地板啦、啊，会唔会有水渍啦、啊？有冇可能地下有佢啲车仔啦？唔小心一踩就跣到啦。 嗯。 另外，当然仲有咧一啲系再细嗰啲嘅 B B 啦，我哋系譬如半岁至一岁之间咧，常常都会系 喺度爬牛牛啊咁样吓， 系有可能会见到佢哋跌亲嘅原因啦、啊。 嗯。 就因为佢哋好多时坐嘅位置咧，都系不外乎呢几样嘢，包括咗 B B 嘅 high chair 啦、 嗯、 ，B B 张床仔啦，甚至出街 B B 车啦。 系。 咁呢啲都原来咧系佢哋危险嘅地方噶。 嗯 嗯, 嗯。 譬如我哋见过啲个案啦，譬如 B B high chair， 妈咪爸爸咧谂住去帮佢攞少少嘢啊，唔记得攞只匙羹。咁点知原来 B B 咧就唔记得带安全带， 系 咁但系 B B 开始大只、哦，识喐、哦，咁佢就摔咗落嚟， 系 咁好彩就只系蹬亲个 low pad 啊，但系有啲 high chair 可以向后跌噶、哦， 系啊， 系啊， 阿曾志豪头先咪讲咗话佢个仔都试过咁样， 试过啊，不过大啲啦， 系 啊， 见到都惊，咁跟住仲有一啲咧系父母可以避免噶、哦，譬如 B B 床。嗱，我試過咧，見過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個案咧，當時咧真係自己都嚇咗跳啊！ 係 咪可以講？ 可以啊，可以啊，係啊，我哋都想聽啲實際例子，好 啊， 好啊。 咁、 啊 啊、 當時咧，我仲係喺政府醫院做緊依個嘅兒科嘅深切治療部門啦。咁我就翻工嗰日咧，就見到我多咗兩個病人。 係。 两个咧都系跌亲啊，咁一个咧就系、是、大概十二三岁到啦，一个咧就系六七个月到嘅咋， 六七个月都跌到入 ICU 啊， 系啊，因为咧视乎你嗱，头先我哋咪话高处堕下嘅，其实咧我哋喺小朋友嚟讲咧个高处咧系一个好相对嘅概念嚟噶，同埋咧你睇下跌落嚟嗰样嘢系咩啊？你谂下跌喺一个箭度，头先你讲冇乜所谓啦，但系咧如果你跌落嚟系一个硬嘅，譬如系砖头嘅地啊。或者是一些是石屎地啊，咁佢个撞击咧、 嗯、 就好视乎你嗰个撞落去嗰个头部啊，或者个身体嘅地方有几系咯、 哎， 有几硬正。嗱，咁我咧呢、這个两张床一个咧就系十九楼跌落嚟嘅，咁一个咧系啊好得人惊啊，跟住第二个咧就喺自己 B B 张床跌落嚟， 系 嗱俾你哋估下， 但系 出院先， 但系两个都系 B B 床跌落嚟，同埋十九楼跌落嚟都系 十九楼嗰个系唔小心啦，因为咧 嗰个唔会系 B B 床， 我知道我知啊，即系你其中一个系 B B 床啊嘛，你话 系咯， 咁啊即系话两个 case 都一齐入咗 I C U 喎，讲紧 唔同家庭嚟嘅， 系 咯， 我知道 ， 即系但系喺 B B 床跌落嚟都要入 I C U， 系啦，我先讲翻，你有十九楼 点解会咁危险咧？ 系咯，你讲下 空中飞人 边个出院先啊？ 系真系空中飞人。你估下边个出院先？ 如果你咁样问咧，一定系我哋估错啦。我哋一路正路，梗系谂住 B B 床轻平啲出院先啦。但 系 你咁样问嘅，点解啊？ 因为佢好彩出边有棵树。嗱，呢个小朋友就好锡妈咪爸爸，谂住帮佢收衫。 哦， 咁咧。 就点知咧跌咗件衫落街，跟住咧佢个人仔咧就乌向前之后咧就唔小心 失平衡， 就真系摔咗落去。咁当时可能嗰啲窗系比较大，都冇窗花，咁、那个小朋友跌咗落街咧，哇！好彩有棵树晾下晾下晾下先跌落地。 哇！ 撞到露出血， 系层层卸力咁样， 十九楼 卸咁啲，系啊，咁即系撞亲个头，因为出血咧要入即系要去做手术，去即系做放，即系放咗个淤血啦，咁然后就。佢都有即系需要物理治疗，但系两三个礼拜就真系可以行翻出去。 好彩，都几大个啊，几大， 十 二岁啦， 二三岁嘅，因为佢真系帮手做呢、這、一个 家务， 系、 哦、 收衫。 佢系啊，收衫嗰啲系有啲风险噶，你都知道。 嗯， 但系 B B 床嗰个系咩事咧？ 系 咯， 咩事咧？嗰个 系好常见噶。我哋做儿科嗱，有啲 B B 咧谂住爸爸妈妈啊，或者啊屋企人啊谂住佢瞓得好冧，咁、嗯、就陪佢喺自己张床啊，或者 B B 床嗰度话瞓得好冧啊，咁就特别系大人床，咁就唔会去将佢移落去 B B 床嗰度啦。咁如果大人床冇移落 B B 床嘅最大危险咧，就系好多家长谂住摆多两三个枕头咧，佢就点都碌唔过去啦。 系啊系啊， 系我都系咁谂噶， 同埋摆喺床尾嗰只，唔系床，应该点讲啊？ 唔系你围住佢， 唔系仲系床边，仲贴埋墙嗰边啦，系啦， 系 啦， 三个， 系啦， 摆三个枕头，系咪啊？ 系啊， 啊，我最经典嗰个个案就系佢碌过三个枕头落咗地， 即系佢玩 枕头，佢一定要跨栏攞啊，细腰落床咁样。 咁结果咧 系啊，佢好大力咁啊，有啲 B B 咁，所以转咗落床咪撞亲咯。 系 嗱，咁就有啲 B B 咁，嗰个 B B 咧就系、是、因为后脑落地，咁于是咧个淤血咧其实压住个脑后脑，咁、 嗯、 然后咧就惊影响个呼吸啊，咁所以佢就会入医院要即系除咗照脑啦，咁亦都要因为咁而做手术，亦都因为咁咧佢真系要时间先出到院。 嗱、 啊，所以父母嗰个嘅安全系数咧，我哋要较高啲啦，因为咧。我最细个最细个年纪跌落床，其实系第廿八日大。 廿八日，哇！ 系啊，好多家长咧谂住啊，又话转身三四个月嘅。 系啦系啦。 于是我一二个一两个月嘅时候，我可能得一个人睇住佢，或者要去个厕所，或者去攞个尿片咁。 系。 咁就将 B B 就谂住摆喺张床，哇！咁大张床应该冇事啦。 系。 咁就谂住或者系好快嘅，即系我转个身咁样。 系。 原来转个身佢落咗嚟噶啦，可以。 咁快 要 系咯，廿八日真系好夸张嗬，真系唔好点 揾到个原因。 系点样啊？ 佢虽然跌亲，但系揾到原因。 系。 咁啊，爸爸妈妈咧就留意到佢好似系听到咧掗下掗下掗下，然后就嘣掗咗佢落自己落地。 哦。 咁嗰个小朋友得意，因为。就感觉到佢好似有啲痛，唔系净系个头嗰度，佢真系好彩冇事啊！今次冇出血啊！咁但系原来咧，佢有其他身体嘅原因痛咧，掹自己落地。 哦， 咁啊，嗰、那个好怪啊，嗰、那个系尿道炎嚟噶。 吓，廿八日又好惨、啊，即系佢因为尿道炎痛， 所以 喐手喐脚， 系啦， 所以好似侦探咁， 真系 唔会净系睇你跌亲就咁算啦。我哋一定咧， 唔系睇个 表面，要谂下系啊，谂下原因啊，即系点解咁细个 B B 可以。咁大力掗自己落地嘅，咁又或者即係有啲 B B 你唔好当佢真係三四月咁迟先至即係正常咁样转身，但有啲醒目啲㗎嘛，係咪个神经系统发展得快啲㗎嘛，真係可能今日唔识转，听日就识得扭下个身，然后扭一扭两下，再大力啲就反落嚟㗎啦。 係喂，洪医生，如果咁呢，我好想了解呢，因为好多家长呢，即係佢无可避免有时佢真係唔觉意，佢真係跌咗落地下啦。咁究竟呢有冇啲咩即时嘅判断呢，就係话佢要严重到我要即刻送佢入医院啦，定系咧？喂，望一望先。佢如果仲眼仔碌碌咧，识得扭计啊，喊咧，系咪就可以hold 一 hold， 唔使咁心急住？有冇啲好基本可以教到嗰啲家长啊？ 好啊，嗱，好紧要嘅，首先就系点样跌落地。 哦， 如果咧你嗰、那个小朋友咧，真系一个好比较高嘅地方，我哋话一米或以上嘅地方跌落地，开始都会担心噶啦。 系， 因为咧就视乎你着。地嘅位置同埋个地下个硬度，即系嗰个叫做撞击力。 知道。 咁如果咧个小朋友真系撞亲咧，首先就睇下佢个身体嘅四肢手脚喐动系咪正常啦。眼仔系咪碌碌啦，仲喺度嗌晒救命咁样，即系好正常啦。咁然后睇下撞亲嘅地方要摸下啦。 嗯。 如果好快咧， 肿咗嘅， 撞亲个头，系啊，好快肿晒。咁你咧就當然會懷疑頭皮嗰度淤咗出血啦，但係咧我哋唔排除頭骨裏面有 相对咁犀利嘅一个瘀都可能喺里面形成一个血块㗎喎。所以如果个撞击系犀利形成咗表面嗰个嘅头部已经有肿胀呢，你系唔排除呢头骨里面有类似嘅一啲血块可能流血。咁所以呢喺咁嘅情况呢，下一步呢就要睇下究竟佢自己可唔可以喐到条颈呢，佢有冇系即系佢系咪喐动都仲系好自如呢，还是佢一个高处跌落嚟真系条颈都要保护，千祈唔好立乱喐佢呢咁样。一般小朋友意外通常喺屋企发生多嘅。咁所以呢喺屋企发生嘅意外一般呢就唔系好高。咁所以反而呢就要摸下撞击嗰个位呢系头先嗰个情况系点。咁但係假设间你摸到冇事喎，咁佢又喐到喎，四隻手脚眼就碌碌，好似你头先咁讲。咁点观察呢？ 系 我哋有两样嘢特别观察嘅，作为父母就系呢，有一啲嘅撞击呢佢可以出血呢係要时间先渗透变成一个好大嘅血块。咁可能呢我哋叫回光返照呢段时间有六个钟头。头六个钟以至跟住嘅24个钟呢就係最重要嘅观察时间。咁呢有如果係对应对答异常，佢好似问佢好似唔係云游，有啲唔係好识得好似平时咁精灵。或者有啲攰呢，其实我哋要好警惕啦。咁即係因为呢我哋攰呢唔一定係真係疲累係想瞓觉，而係原来可能神志係有啲迷糊咁样都得嘅。咁仲有一个表征係更加重要，就係呕吐。 呕吐呢 係啦，呕吐嘅意思就已经可能係有嘢压住嗰啲神经线啦。譬如呢头先讲后脑着地嘅小朋友呢，佢就因为呢嗰个嘅有血块压住个神经线呢，咁就係脑压高咗，咁、那个小朋友就呕吐。咁我哋话呢如果一旦提撞亲头之后嘅大概係有一次呕吐之后呢、其实已经开始要考虑入院㗎啦。 即刻入啦，佢一呕就其实。 其实如果头先咁讲啦，如果一旦撞亲係觉得担心呢，就千祈唔好諗啦。入医院要观察24小时。咁至于照唔照脑啊嗰啲就唔系嗰刻入院嘅即系最主要嘅判断，而是究竟撞亲之后我们的观察你在家即担不担心你做不到。因为通常我们入医院呢每四个钟或者甚至是头四个钟的每一个钟，甚至严重一点可能每30分钟，那就要帮那位小朋友啦去做一个检查。咁眼睛瞳孔放射有冇问放大有冇问题啊？左右瞳孔反射有冇正常啊？手脚运动有冇异常啊？对痛楚嘅反应如何啊？所有呢啲嘢咧都系要仔细观察咧，确保佢有冇跌分啊！我哋话， 明白。 睇得多电视知道我哋话有个叫做15分呢样嘢去评估一个小朋友或者大人咧，佢个精神状态。14分已经有问题噶啦，跌一分，所以好小心嘅要。咁所以呕吐咧系其中一个家长一定要留意嘅症状，同埋咧其实一个好简单，唔好等到佢手脚喐动有问题，而系可能有一次呕吐啦，或者系神志好似唔系好清醒，好啲有少少 off 咗。好似唔係好精靈，唔好諗啦，你都係快啲去睇醫生先。 總之同平時有唔同呢、可能啲家長要覺得喂唔對路呀，同平時有唔同，食少咗飯呀、早咗樓嗰啲係咪都算呀？ 最主要驚佢攰，因為呢我哋小朋友攰呢佢唔會話俾你聽媽咪我眼瞓我去瞓覺。 啱 而你呢你會發覺佢 冇嚟精神。 係啦。而冇嚟精神呢喺好多嘅小朋友嚟講呢都係一個好難確定究竟佢係神志有異常定係真係攰啫，咁嗰个分别好大啦，你攰瞓醒就精神晒、但係呢你如果有事呢你瞓咗觉家长又以为你瞓你又唔走去搞佢呢，咁你就真係可能错过咗一个医嘅机会，同埋甚至係一个及早发现佢有问题嘅黄金时间。 Thank you,thank you, 今日多谢晒呢儿科专科医生呢洪志允医生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呢点样避免儿童从高处堕下意外。Thank you, 多谢晒。 拜 拜拜拜。 笑得不够直率、现在的生活都有些摇摆，神情不太自在，态度不够痛快、忘掉一切，感觉出现最简单不可以的判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基本法第104条列明有关宣誓的要求，有关条文的宣誓范围较窄，而香港国安法的宣誓要求就较阔，涉及公职人员。但是香港法律对公职人员的解释有不同，有些很阔，有些较窄，当局仍在厘定。他说区议会在政治体制之内属于非政权组织，但是都是重要的组织，而选委会委员更加重要，肩负选出行政长官的责任。从这个角度看，区议员应该被视为公职人员，需要按香港国安法要求宣誓。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有關的法律修訂工作將會在當局落實基本法第104條釋法工作之中進行，希望可以盡快將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提議中央處理雙重國籍問題，提出在香港執行中國國籍法第九條，條文列明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或者取得外國國籍的自動喪失中國國籍。他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就此釋法一次，不會影響現時持外國護照的人士。葉劉淑儀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就香港國安法立法之後，有外國趁火打劫，叫港人移居以吸納資金。他說英國當年表明不會給予 BNO 持有人獲得居留權，現時英方違背承諾，他認為中方要回應。葉劉淑儀又指出，如果港人申請移居海外，就喪失中國籍，並非穩妥做法，應該在港人正式入籍外國的時候才自動喪失中國籍。至於台灣是中國地方，認為移居台灣不會失去中國籍。南韓新增53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前一日略為回升，其中社區感染病例佔508宗，全國累計69,600多人受到感染。同日新增25宗死亡個案，疫情至今1,165名確診病人離世。美國國務院再次將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可能令到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尋求與哈瓦那當局緩和緊張關係的努力變得複雜。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批評古巴窩藏美國逃犯，並且支持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共產政權。華府透過行動再次追究古巴政府的責任，並且發出明確訊息，卡斯特羅政權必須終止支持國際恐怖主義和顛覆美國司法。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非常乾燥，天氣寒冷，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2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37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968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9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3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移动45.9升2蚊，腾讯控股590蚊跌1蚊，小米集团33.2升1.15，美团305蚊跌4.6，阿里巴巴220.6跌4毫，比亚迪股份247.8跌8.4，中芯国际26.5升1.2，吉利汽车32蚊跌4毫，中国海洋石油7.17升1仙，长城汽车29.85跌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4.29，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9，人民幣6.472，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214，澳元對美元0.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日經平均指數報28,142點，升3點。港金現價報17,110蚊，跌1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51.11美元，賣出1,851.6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快樂。 有间公司事前通知员工今年冇假期奖金，不过咧又用 email send 俾佢哋话会发放650蚊美金俾每位员工，但系就要要求佢哋填写个人资料。 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原来啊就系呢间公司啊特登咧通过呢个邮件啊测试啲同事啊会唔会误导呢啲网调邮件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都阿志 知识会者。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啊。 吓，即系话朝早10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10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啦，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最后半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啊，吓咁啊，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啦 ，Home Office 有程振鹏。 系啊，我相信太阳，系啊，相信太阳伯伯应该系好落力噶。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22%咋啊，所以咧好干燥。 住呢个系咧咁干燥又阳光嘅下午嘅时间，会出去食晏咧吓？ 好啊， 都系唔好咧，买翻去 office 食好 啦。嗱，点都好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大家小心火种啊吓，因为得22%咋。 嗱，咁啊，不如嚟一个咧火上加油啦！我哋又倾下呢啲咧所谓即系吓网民热话之。 嫁女的条件。 我仲系通讯软件添。 系啊，通讯软件我哋早人讲噶啦，大千仔。 那个都真系，大家自己谂下。 系啊，嗱，咁咧呢个所谓嫁女的条件咧系咩嚟嘅咧？我见到今日咧即系网上讨论区咧有人咁样讲咧，佢就话冇即系想成家立室啦。咁啊，主角系女仔嚟嘅。咁啊，同男朋友见即系妈妈啦，咁样咁啊，阿妈妈咧就话得要结婚啊，冇问题啊，咁样 系啊，买楼先啦，系咪 要买楼？嗱，如果你嚟到呢格咧，就好普通啫，唉，咁冇办法啦。你话外母市侩咩都好啦，实际又得。 成日都有个句嘛，你想饿死老婆温臭屋啊？ 系啦，即系都有间屋俾你先有得温得臭啦，咁样。咁咧，本来个男人都话好啦好啦，即系要买楼先至即系娶个老婆咧。咁可能就要准备定，即系嗰啲咩不吃不喝嘅人生大计，都算 啦 少，系啦，都算啦小事啦。但今次咧，阿外母咧就加多咗一个少少嘅条件，系啦，买楼还买楼，地区就我要嚟揸手，我嚟做决定。咁样话，外母你想去边度买楼啊？南区啊，北区啊，定系咩？大湾区 系啦， 咁正 系啦。唔系佢俾钱你买楼， 系 佢要你， 佢指定你喺嗰度买。 系啦，唔系咁正，所以你要自己俾钱喎，咁样。好啦，我哋先问下。 我即系话呢个阿妈咁正啊，咁快已经识得佢 mark 定个大湾区。 系啊，嗱，我想问下，如果咧角色扮演嚟计啦，程振鹏你就系呢一个可怜嘅男朋友啦，你听到呢一个嘅条件咧，你有咩感想咧？ 我会觉得反而价钱未必系即系最令你头痕嗰样嘢，而系你吓、啊、要我走到翻去大湾区嗰度生活啊，结婚之后。定系咪咁嘅意思？ 咪先嗱，其实咁样嘅，可以系啊，可以捉下自杀嘅。好，我阿外母，你要去嗰度买，我仲咪再去买咯，买层楼啫。相对地，成日都 sell 噶嘛，我哋负担得起噶嘛，香港买唔起，咪去嗰度咯，咁样噶嘛，系咪？而家咁 sell 噶嘛， 喂， 咁啊，咪去嗰度买层楼咯。但我冇话要喺嗰度住啊。 唔系，冇紧，冇问题，冇问题。我喺度买层楼啫，嗱，我哋好实际啊。 系啊， 你喺嗰度买层楼，我当你俾得起啦。咁但系你照计你唔系有钱到可以俾两层楼噶，咁你喺香港住边啊？ 咁喺香港 你已经攞咗嚿钱，你喺香港你已经攞咗嚿钱喺大湾区买一层楼啦。咁除非你巴闭到你有好多嚿钱嚟买好多层楼，咁如果唔系我喺香港，阿外母啊，我就会问外母，我喺嗰度买完楼之后，咁我喺香港我住边啊？ 去香港你问翻佢转头咁咪 瞓街咧，都睇怕要住避寒中心啦。 咩啫？咁你阿外母成日咁样噶，咁我叫你去买楼，你咪去嗰度住咧？做咩谂住点啊？ 咁呢、這个 嗱，咁、 啊、 就唔系净系想去买楼啦。佢其实就等于叫你移居、移居啊。 你咧就唔好中佢嗰个伏。咁我照听你话，因为我要佢个女啊嘛，你明唔明 啊？系啊。 你知好多时啦，因为咁啊，一层楼嚟棒打鸳鸯好无谓噶嘛。咁啊，照买咗层楼，我咪自己喺阿马底，咪自己喺屋企，咪喺香港租楼住咯，咪点啊？ 冇钱噶，可能会。 咁我太穷噶啦，咁边个你逼我啫？ 嗱，佢觉得咧有啲过分嘅地方系咩咧？因为咧呢位即系女主角咧，佢就话吓。我同老公从来冇諗住喺香港以外地方置业，咁所以呢佢话呢加上淨係自住嘛，即係佢唔係諗住炒卖啦。佢就话啦，我屋企人啊朋友啊成份工都喺香港嘅，如果我返大陆买楼咁跟住点算呢？好唔方便㗎喎，咁样。咁呢於是乎呢佢就諗住同阿媽解释啦，但阿媽唔听喎，佢话就话佢阿媽听边个讲呢，就听佢阿婶讲喎。即系佢阿妈个阿婶咧，就即系唔知佢家姐定咩咧？ 即系可能 即系姨妈姑姐嗰啲啦，就话咧大湾区系啦，潜力好，一定要去发展嘅咁样。 我都系为你好噶咋。 系啦，咁佢话咧， 你觉得我累你啊？你傻噶？ 仲提出佢话，就算要隔离咧，都要翻去睇啊。 哦， 即系你就算要 十四日啊嘛，要 系啦， 要被隔离都值得翻去。 系啦，呢句有啲夸张，我都觉得。你嗱，而家你就话喺内地嘅港人，如果翻香港咧，如果你喺佢广东省区内咧，有安心二安心定咩嗰 咩 啊嘛？ 嗰啲咩二维码？ 唔系啊，你二安心咧，你就可以唔使话喺大陆嘅香港人翻嚟香港唔使再隔离啊嘛。咁但系我哋如果翻大陆咧，我哋都要隔离。 我哋妖，梗系要啦。 系啦，咁你冇理由为咗睇楼，即系讲到咁夸张啊！为咗睇楼，你上去隔离十四日噶。边有可能啊？系咪先？ 即系除非嗰个真系好大买卖啊！ 唔系好大买卖系啦，最好大买卖唔使自己嚟啦，我委托人做啦，我 又唔使系啊，唔使要啊，即系娶个女添啊！ 系你系咩？系咁嘅咩？ 问题系你会唔会因为咁嘅原因而唔娶佢女？ 我会唔结婚住咯？ 系啦， 我宁愿唔结婚住咯，系咪先？ 系啊， 有啲古怪啊！ 即係如果你話佢要一定要上去買樓先得咧，佢最緊要係睇樓，而家都唔方便。 如果個外母開出另一個條件， 係 咁你真係 你俾曬錢啊？好啊，好買。 唔係開出個條件好嗱，你唔去大灣區， 係係係， 我叫你喺香港，我哋要半山。即係佢要可能要希望我女可以住得好嘅，好又要住得好嘅嗱，你唔好就唔係我女，我養咗佢咁多年，我梗係希望佢幸福快樂噶嘛，係咪先？ 係啊係啊， 咁你點揀啊？ 咁我咪努力啲再儲錢咯。 如果你三十歲前唔結婚咧，你就唔好。等，我再多咗條件。你三十歲之前搞唔掂咧，你唔好再搶我女啦。 唔係，得可以啊，你繼續講啊。 我唔，我會勸你，我女咧就 sorry 啦，打咩啦？ 等個女嫁唔出。 係啊，冇錯。所以佢個女主角咧都崩潰啦。佢話：如果我嫁唔出咧，就係阿媽害㗎咁樣。喂，但係我諗緊咧， 咁大個人都。咩噶嘛？ 唔系我而家谂紧呢个 case 啊！ 有 say 噶嘛？ 我首先想知道系真定假啦，第一啦，因为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啦。 我觉得系咁啊。 系啦，第二，如果佢就算系假嘅话咧，佢会唔会都系又系我哋咧走进大湾区嘅最佳宣传嘅即系策略咧？即系而家我哋拍嗰啲宣传， 宣传定系唔系宣传啊？ 唔系宣传，我哋将佢改少少啊，啱数 嘅 啫。 即系如果想娶得美人归嘅咧，你就去大湾区买层楼，话定俾你外母听，系啦，我有层楼啦，咁样。 仲要咧，记唔记得之前嗰个公屋？ 我有计划噶。 公屋潮闻咧，即系早几年嗰个咧，即系咪话卢婉欣即系食鸡髀嗰个外母啊嘛？咁咧佢就话啊，你如果住公屋咧就冇嘢食啦，私楼就好啲。咁如果你就居屋就好啲，私楼就最正啦。咁样呢个当年咧 out 咗啦。如果你话咧，而家再拍翻咧最新嘅呢啲叫做外母潮闻咧，会唔会可能就话有楼啊？咁咧都系要再hold 住，有楼咧就要睇下香港楼定系边度楼啊？香港楼咁啊，食鸡翼啦，香港楼都系食鸡翼，你都系买，因为点解啊？都系细楼嚟噶啦，你估你买得到啲地方好宽敞嗰啲啊？吓，好啦，咁跟住话阿妈唔系啊，其实我系喺边度啊？大湾区啊，哇！咁跟住即刻成碗汤啊，连埋包心刺肚拎晒出嚟， 哇！ 系啦，跟住就再将我哋政府个抽宣传咧，呢个时候就怼出嚟啦。大湾区潜力无限，嗰啲咩生活无忧咁样， 香港住唔到啊，去大湾区 啦，仲能够娶买大湾区娶得美人归咁样，哇！咁然后就搞掂。哇！呢个喂，阿彭爷可唔可以帮我哋即系 sell 俾政府部门？ 我 呢条桥 work 喎， 系咪你怕啊？你怕？ 我怕 呢个 sell 唔 sell 到我都唔敢讲啊！不过我又真系身边已经有人喺大湾区买咗楼同买咗铺啦。 系点啊？佢你听佢哋情况点啊？ 咁个人咧？ 佢喺香港， 即系佢喺嗰度， 即系佢即系海外投资啫，唔系，即系国内投资啫， 系啦， 投资 啊，系啦，隔篱投资啦，哎呀，最简单啦，真系 未系疫情咁，即系旧年嘅一月嗰阵时系啊，未系咁劲嗰阵时咧，都仲可以翻上去睇楼啊， 系咯系咯，嗱，所以咧，大家就可以谂下， 所以真系嘅，真系有人系 有 得噶吓，总有人觉得系一个好嘅选择，咁所以有人系买到嘅， 只不过佢夸啲啫，即系佢讲到非大湾区不可咧， 嫁女都系咁， 系啦，我强烈建议呢个网民咧，即刻联络咧，即系我哋香港政府嗰啲咩大湾区嗰个咩Bay Area 定嗰个咩， 嗰个发展委员会， 系啦系啦。你即刻联络佢， 建系咯，话我哋年青人应该系向嗰边去搵发展。 然后就话我外母咧，即系我妈，我妈就谂住咧就将佢呢个事迹咧就 sell 俾阿局长你。咁我哋不如双得一张携手合作，拍翻呢一条。 等我唔使十四日先啦，系咪啊？ 系啦，系啦。跟住阿罗局长就问：咁你想我点帮你啊？ 我 净 系想 唔使 十四日啫。 十四日。 看手表，买下。 不到退步 没完没了啊，谷子乔啊吓，咁啊最尾十分钟啊，头先阿彭爷咧都提到一点啦，就系、是、其实近日仲有个超热闹嘅话题啦，就 是、 有关啊移民社交平台， 唔系佢讲啊， 系 啦， 社交移民潮、 啊，社交移民潮真系啱，即系所谓动物大迁徙咧，大家而家就话啦，系啊，即系 我都有呢咁嘅 terms。 系啊，嗱，首先咧，即系而家我哋常用嘅几个通讯软件咧，如果你系嗰啲发布信息嘅、啊，就可能 Facebook 啦。咁如果你话系 普通大家沟通嗰啲咧，可能就系你话 WhatsApp 啊，呢个就比较常见嘅。咁、但系咧，我近日咧。在那些叫做 Play Store 啊，即是这些叫做下载程式那个架里面呢、就说有两个呢就异军突起、即是基本上呢就变成了头三位里面都有份的。一个呢就是这个Signal 啊，即是说奴才皇上息怒那个Signal 啦、这样。是啊，这个真的很好啊。是啦、然后另一个呢就是MeWe 啊，即是就是这个类似呢、就是 Facebook 的替代品咁样。哇，他们的下载量呢即是突然间呢就在这个下载榜里面呢、头三位是啦，突然间暴升。咁因为呢就说很多人呢就想转战呢就移去这两个地方到。咁、我们不如问下我们直播室我们的Home Office 的朋友，请问你们两位有没有大迁徙或者你们迁成点呢？ 我先。 好啊，你嚟啊。 彭仔咧，昨日咧就係同朋友口中咧，即係被講話喂，你轉唔轉咩啊咁樣嘅時候咧，我先至恍然大悟，發生咩事 ？ 我都完全唔知發生咩事，跟住先至去了解究竟朋友之間喺度互傳啲咩咧？原來就係講呢啲擔心嗰啲通訊軟件咧互通你嘅資訊，共用咗之後咧會即係對私隱會有損害咁樣，即係主要就係擔心啲咁啦。咁於是嗰啲嘅通訊软件方咧，佢哋又出嚟讲话，我哋唔会噶，我哋咧就净系响嗰啲商业用嘅用途嘅嗰啲嘅层面先至会系通佢嘅资料啊等等咁样。然之後跟住又有啲朋友咧就互傳咧就話，究竟咧佢而家邊一種嘅 軟件嗰個平台，佢咧係收集你啲乜嘢嘅， 係最多嘅， 識曬出嚟咁樣咯。 係啊，冇錯。咁咧阿田度佢你又開咗啦係嘛？ 開咗一個啫。 嚇、啊，你開咗奴才式誒、啊啊、皇上式奴啊嘛係嘛？係嗱，咁、 啊、 但係咧 另一個咧就好似有啲複雜。 其實都唔複雜嘅，普通嘢嚟、啊。我兩個都裝咗。咁咧、啊，但係咧，我覺得咧、啊，我其實好少用啊。即系开头 因为你都要 唔系攞嚟试验下， 我试验啫嘛。 因为你都要对方用，你先用到沟通到噶嘛。 冇错， 系咪？如果你单方面嘅、 哦、 人哋唔用嘅，你冇意思。 系啊，嗱，而家咧嗰个迁徙潮咧，其实仲有分两类嘅。咁、第一类咧，其实就唔叫迁徙嘅，就叫做咧开多个。平时咧，即 系 好似你信用卡咁样咧，喂，你有 A 银行，我会开多张啦。你有几多张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就有真系有多咗好多人咧，就话不如我开定呢两个。咁、咧就然后佢就自己分门别类咯。譬如佢 边啲人就用呢、這个，嗰啲人用嗰、那个咁。 就边啲人咧就奴才式奴啊，边啲人咧就要用 VV 啊，边啲人就话继续留喺 Facebook 度。但系其实咧，你其实之前你系担心佢，即系点解你开个新嘅？你因为担心你旧嗰个咧会攞晒你啲资讯啊、资料啊、通讯录啊、内容啊嘛。咁但系其实你继续保持住嘅，其实都冇意思嘅、 啊， 你开个新嘅、 啊。但系最大嘅问题系咧，譬如我仲我。 咪行得正，企得正啲咯，硬系。 系咯，唯有咁嘅啫。 喂，唔系喎，彭仔，你咁讲又唔系，又未必系正。而家呢个时候未必正确喎，因为你真系唔知边啲字眼、哦、或者边啲嘢系会叫中伏噶嘛。 我讲系即系，所谓可能男女朋友啊、老公老婆啊呢啲咧。 哦，都一样咯。 系啊， 即系都系有啲咁嘅问题烦恼。 而家我咧就两样都开晒啦。咁但系咧，我做嗰样嘢系点咧？就系、是、你冇办法 delete 旧嗰个啊。因为最正路最简单。唔系啊，譬如你出去我哋做我哋呢行，个个都系噶啦嘛。你有啲工作嘅联络咧， 系咯。 咁嗰个 PR 如果佢话喂交换我电话，我哋做 WhatsApp 联络咧，话你可唔可以开 signal 咁样？ 系啦， 佢可以唔开噶、哦。佢即系如果佢个系咪啊？ 咁会唔会而家真系变咗多咗？问一句咧，会可能啊？ 系啦， 有冇嗰只新嘅？ 軟件平台軟件 啊咁樣， 係啊， 問咗先有就有，如果唔係就要 keep 住用舊嗰、那個。 係啦、啊，但係咧嗱，我見到最多咧，譬如你而家去真係好似你去商鋪買嘢咁樣咧，你見到佢咧一定係 點樣付款啊？ 係啦、啊，點樣付款？你有冇八達通啊？冇啊？有冇 credit card、PayWave 啊？支付寶啊？ 係啊， 係啊，阿里支付咩都有嘅，一抽嘢咧，總之。佢系唔會咧減數嘅，佢就係會計加數 嘅 啫嘛。 因為呢個係人哋提供俾你嘅平台，睇你自己有邊樣，你咪自己想喺邊度儲分咯，或者係邊度付款咯咁。但 係 而家呢個唔係嘛，你要同嗰對方嗰個溝通，人要人哋有先得，所以你。系啊，去开咗个新嘅，但系旧嗰个依然要系咪可以 保留 噶？ 系啊，我都唔能够将佢斩甩噶。咁呢个第一种啦，你可能你只系开多一个啫。咁第二种咧就好得意嘅，我见到咧好多人咧就佢继续保留，不过咧佢就开始咧走得嘅就走。咩意思咧？譬如你好多 group 噶嘛，咁而家咧有一个现象咧就系啲人话可能佢继续保留成个譬如 WhatsApp 嘅，咁但系咧可能嗰啲咩足球群组啊、篮球群组啊里边嗰啲咧几时去玩嗰啲咧？全部 quit 咗、 哦， 就搬咗去嗰树，系、 哦、 啦，即系就叫做最低消费呢一个通讯软件咯，即系可能话OK， 我仲 keep 住佢，不过咧就尽量减低喺里边嘅活跃程度啊。 跟住咧就会慢慢 咗耐嘅， 系啊，慢慢地筛选咧，可能有啲话成年都冇联络嘅，算咯，你都唔联络、我就唔联络你，我就 delete 埋啦，分分钟咁样。 所以好笑啊！而家咧，我唔知道你哋身边有冇呢啲群组咧，最后通知咧，譬如我有好多嗰啲、可能系嗰啲猪朋狗友群组咧，全部都话喂，快啲搬啊！我哋倒数噶啦，我哋就嚟删咗个 group 噶啦，咁样咁咧，譬如有啲 group 有成十五六个，好多人咧，佢哋就每日咧好搞笑，不停喺度倒数话，而家有七个转咗过去啦，喂，仲有六个未转，哇，仲有边六个啊？系啦，喂，通缉佢啦，咁样，跟住然后咧就再数啦，跟住咧嗰六个咧又叫屈咯，佢话唔系我唔想转啊，原来话好复杂噶，即系话咧要用唔知咩部旧电话又 update 个嗰个 version 啦、又要再转过去咧，佢话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啊，系啦，咁嘅、但系你每日咧就见到佢不停喺度通缉大家咧，喂，仲有三个，仲有三个未转咁样，咁然后大家就即系终于咧好似赶鸭仔咁样咧，就终于赶咗去一笪地方。 但系其实坊间咧都有好多咧唔同嘅。叫做社交平台嗰啲叫做 啲软件咯， 系啊，睇下你大家系即系共用嗰个系啲乜嘢。 你有冇数过自己部手机咧？即系阿鹏爷，你有冇数过自己有几多呢啲唔同嘅应用软件喺度啊？ 我都嚟嚟去去都系一两个。 嗱，其实佢而家咧有都要讲一次啦，有个 Talk 啦，有个 Skype 啦，有个 Snapchat 啦 ，Line 啦 ，Telegram 啦 ，Signal 啦 ，Gap 啦 ，Twitter 啦，同埋 我哋而家 Line 啦，跟住又系啦 ，Twitter 啦，同埋 VV 咯，即系同加埋 Facebook 我同埋 WhatsApp， 其实都真系有唔少噶。 我几乎咧最大嗰几个咧，全部都有晒 ，Line 我有啦 ，WeChat 又有啦，之前微博咧佢未即系封杀我之前咧，仲有啦。咁 Telegram 有啦，而家 Signal 啊、IG 啊、Facebook 啊、Twitter 全部都有噶。 仲有 IG 都未近添 啊！其实而家你每个人你打开部手机咧，你有六七八个户口咧，都绝对系不在话下噶。真系。 我唔系，得两个，我而家三个啦。 但系多咗呢啲咁嘅沟通嘅软件咧，大家觉得同人嗰个沟通系咪真系多咗，同埋系进步咗？ 可以分类啊，因为咧 Line 咧系台湾啊、韩国啊、日本嗰啲用得最多噶嘛，咁你就可以咧，哎呀，我系太咩，咁你就。可以用咧呢个 line 咧就同佢 line 啦，因为有啲人都讲 line 咁样。喂，点都好啦，希望我哋咧就用得安心啦。听日再见， 拜拜。